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展望本周后期至圣诞节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49点，升54点，总成交金额19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4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8点，升咗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28，升7仙；腾讯控股310.2，升6毫；阿里巴巴84.35，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65.62，升2.4；友邦保险84.65，冇起跌；美团175.3，跌咗2毫；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2.7，升咗5毫；药明生物51.5。升个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3，英镑9.484，瑞士法郎8.403，澳元5.207，加元5.73，新西兰元4.927，欧元8.278，每百日元对港元5.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18。日经平均指数报26,561点，跌6点。港金报16,880蚊，系升咗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72美元，卖出1,8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由于有火警啦，油麻地嘅金粟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吴松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北海街嘅车都不能够左转入去庙街。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受火警影响，油麻地金粟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吴松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啦。咁而家北海街嘅车不能够左转入去庙街，咁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就正常了，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着薄扶林消防局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车多，龙尾在南连原池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区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就比较车多，另外都有些水管急修爆水管提你的。在港岛区柴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柴湾道去回环翠道方向近住圣公会柴湾圣米加拿小学对出的支路就需要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是改道行驶的。另外黄大仙的东头村道亦都是受爆水管影响，东头村道来回方向近住东头村的全线都是需要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长沙环的荔枝角道有水管急修，荔枝角道去回旺角方向近住发祥街的中慢线就是需要封闭，同埋影响到发祥街去回深旺道方向介乎幸福街呢至到荔枝角道一段呢需要全线封闭。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呢金粟街个火警呢，而家最新嘅封路情况呢就係金粟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吴松街一段封咗啦，同埋庙街介乎北海街至到金粟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㗎。咁即係封咗部分嘅金粟街同埋部分嘅庙街，咁揸车朋友留意返。好啦。咁再继续同大家讲翻啦，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而家咧就已经开始咗啦，咁快啲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喺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咁补充翻安全车速位置啦。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我任何一筆錢你知佢好冇？ 我知唔知之間啦， 係 喂嗱，我琴日咧 feel 到呢個聖誕節嘅步伐真係越嚟越近，因為咧下晝無論任何時間，洗經一啲嘅商場都係好多人， 咁咪好咯， 正啊， 刺激消費咯， 買嘢啊，掃貨， 大家出嚟玩啦，好熟食嘅消費啊， 冇錯，開開心心，三個鐘頭開始啦。做 shopping， 我哋有 Pet Shop Boys 嘅呢首歌曲啊，十点十五分，十周同气温相对湿度40%啊，今日日间非常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本周尤其至圣诞节呢个 Merry Christmas 咧，都系天晴干燥，早晚当然啦，你知啦，清凉啦。三小时嘅节目由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爆人为你发放正能量，各位全球华人嚟识得发， 全宇宙嘅朋友都好啊， 火星嘅朋友你好， 冇错。 月球的朋友你好，喂李麗蕊啊，我琴日咧咁，於是咧我就又做咗一樣嘢嘅，咁阿馬主角暫時唔好聽住好嘛，咁咧我就上網喎，咁上咗一啲我買開嘅服裝啦嚇，咁啊睇袋嗰邊，咁咧我就有個朋友佢話想要斜咩袋， 係啊冇錯啊， 咁我就喺度睇啦睇啦睇啦，當然第一樣嘢咧我嗱有，如果大家上啲購物網站咧有一個叫篩選嘅條件嘅， 係啊， 就 係、是、 要幾多錢， 冇錯， 咁我就撳$100至$200睇有冇咧咁樣， 係啊， 我因為解釋點解會揀。呢、这个价钱、好啦，咁啊拣咧，但我睇个个啲呢个价钱出现嗰啲，我自己都唔觉得靓，我点样可以买？即系你明唔明啊？ 买唔落手嘛？ 啊、你明唔明啊？ 因为呢个系你个 taste 嚟噶嘛？ 咁丑嘅， 你送俾人系咪？跟住话俾人听嘅就，诶、哎，佢送俾我噶，咁样 系。咁人就会觉得，哎呀，咁核突嘅咁 样。系啊。 另外有啲咧，本来佢都叫做识下嘅个牌子，但佢将个牌子咧老年咁大写一个袋，我又唔中意呢啲嘅。 系咪？你唔中意呢啲嘅？ 我唔中意。 但系有啲人好中意喎。 你明唔明？ 系啊，啲 T 恤一定系要 咧。 系啊，如果唔系你卖做咩？ 霸晒成个位。 梗系要。 系啦、 啊，咁啊要名牌啊。 但系佢又唔系名到明，即系唔系名到好明。 冇问题啊，你识唔识啊？但系 识 嘅。一般人识唔识啊？ 阿滴滴嗰啲咯， 系咁啊 OK 啦，啱噶啦，亲佢噶。 但我觉得唔靓，但我后屘谂下，会唔会唔关个袋事咧？嗱，当我谂阿边个孭住个袋，靓唔靓？唔靓。 你知唔知 exactly？ 但我后屘就谂啦，啲衬咪唔关个袋事， 唔关。 系我谂起嗰个阿咩咩孭住个袋咧， 系啊， 我就觉得唔靓， 系 阿咩咩个问题咧，我谂。 因为我觉得如果啲阿咩咩会孭住嗰个袋咧，其实我都喺度谂紧。 你又试过？ 因为我纠结咗好耐。 系啊。 咁其实我最初嘅时候谂住就系$90可以搞掂啊嘛，系咪？咁我哋都好多谢嘅就系。啲聽眾同我講嘅就係，喂，咪$60都有喎，咁樣，佢哋之後 send 埋俾我睇嗰啲係桃紅色嘅，我點買？我點買？咁啊，咁我就唔得，呢個太細 四个，我希望嗰个借咩打佢桃红色嘅，有一个60蚊，佢仲要系减价噶，即系佢减价嗰佢咪用嗰啲黄色嘅 label 嘅。 你去到可能同嗰个只再呃一低，你话我而家买40蚊得唔得？可能仲呃得低，仲可以仲可以呃低 嘅，因为仲有啲再核突啲嗰啲颜色嘅话，佢就可以再平啲 嘅。你讲得啱，你讲得啱， 真系核突颜色咯。 原来颜色咧系会令到佢 cheap 啲噶，因为咧我睇到有两三件啲衫啦，我心谂我自己跳咗去睇下衫。喂，同樣嘅款式，那個顏色核突平啲嘅， 冇錯， 可能佢難揾買家。 冇錯，呢一樣嘢咧就係我試過買一個名牌子，我以前就係咁樣啦。佢好衰嘅，每一年嘅話，佢同一個袋同一樣嘅質料，但係個問題佢會出一啲核突嘅顏色，或者顏色嘅未必你 carry 唔到。不過嘅就係一般人嚟講，你會覺得 多數都唔會。 係、哦、啦，例如嗰啲 shocking green 啊 ，shocking pink 啊，如果你突然之間你話你著一啲即係古靈精怪嘅衫之後，你再加埋佢嘅，你 OK 嘅、 OK ，或者你個樣古靈精怪咪 OK 咯。 冇錯啦，或者你頭髮根本都已經係粉紅色噶啦，你好 OK 噶。但個問題就在於就係你就係一定要咁樣你先至得咯。咁所以你通常你都會揀啲乜嘢？你會揀一啲嘅 大綠色 啲嘅大綠色嘅嗱，咩叫冇死啊？冇死嘅就係黑色。 黑色、白色、灰色。 黑色佢係貴啲嘅，同埋黑色佢係唔減價嘅。 系啊，顏色真係會界定嘅，即係車都係㗎。你見到啲車咧，喂名牌，你嗰啲德國名牌都唔平嘅，我梗係啦，佢識金色喎。喂，唔係個個 carry 到金色車嘅，係啊，綠色車都有啊。我見到啲綠 金戰士， 係啊，咁唔係個 carry 到嘛。係 啊， 咁我到而家咧，我仲未揀到嘅。不過我知道樂富有個咧，有個阿伯開咗個鋪頭賣袋嗰啲咧，有啲帆布袋咧，俾人翻落嗰啲扯咩袋咧，應該50皮有啲嗰啲 有交易嘅，係咪？ 嗰啲仲有個扣仔咁樣俾 係啊。嗱，所以我買俾佢嘅話，但係我都係求其嘅，即係因為襯翻個人啊嘛。咁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即係我襯翻 唔係係襯翻嗰個人做嘢嘅態度。係 啊，我唔係我自己。係啦，我都係求其嘅。咁啊，最求其咁啊，就係嗰啲冇唔使死嗰啲顏色咯。咁但係問題係嘅就，我亦都有少少。嘅考量嘅，就係佢既可以揾嚟翻工，即係我諗可以起碼袋個銀包啊，或者袋個手機啊，袋啲 你會唔會細話少少？袋嘅可以都係翻工啦。 唔係，有啲 袋 嘅 可以唔翻得工。 有啲袋係啊，你有冇睇過有嗰啲女仔嘅袋？其實佢係只不過揾嚟袋唇膏， 即係你講佢 size 同埋袋啲卡片嘅啫。 阿姐啊，佢係要斜咩袋？斜咩袋邊有？梗系唔好买咁细啦，嗰啲唔啱佢。佢可以带 咩？唔系咁讲啊，因为有一啲人咧，佢哋如果系唔会带埋个手机嘅咧，系可以好细噶。可以细到嘅就系咧，即系只不过系可能俾个带少少卡啊，带锁匙啊。 你俾我咧， 嗰啲系 如果只能够带几张卡同锁匙，我就唔鬼要啦。呢个袋我哋鬼有用咩？ 未必喎、啊，未必喎、啊。嗱，我唔知道男人系咪咁样啦，女人真系嘅，啲袋可以细到基本上嘅真系离晒谱嘅，你个银包都大过佢嘅。 阿小强，你 但系佢咩嘅时候 咧， 系真系靓嘅。 男人真系会好少啦，因为除非佢自己袋裤袋度嗰啲钱啊、身份证啊，否则嗰啲细袋咧系嗰啲而家嗰啲港女咧贪平买一个牌子嘅袋，细细只嘅。咁、啊真係得啦！ 嗱、 又唔係貪平㗎，有啲都 你望 下， 你望下呢個琴日我睇咗一陣嘅，呢個咧100蚊。100蚊嘅斜咩袋系咪都叫红啊？即系都要识啊呢个牌子。 呢、這、一个啊，不如你问一下本人佢想唔想要先啦。我谂佢唔会中意呢啲咯。 系咯，嗱，譬如咁样100蚊， 系 即系咁样咯。 哦，多谢。 系咁咪算啦，如果系 系啦，唔好粗心。 同埋我亦都觉得就 冇用胶袋先。 我哋大气电波嘅时间嚟嘅，佢个讲系有关于嘅就 系 买嘢俾佢。 因为点解咧？我系一个引子嚟嘅，引入去一啲 买 礼物。因为圣诞啊嘛，咁有啲人会买圣诞礼物嘅。咁头先我咪解释咗啦，我话点解我会拣100蚊或者咁上下咧？咁样，因为有啲人咧，佢提出一啲买圣诞礼物嘅叫做须知啦。其中一样嘢，佢如果你送俾老板、同事咩都好啦，价钱其实佢唔建议，呢个佢作者个人意见咋吓，唔代表真理噶，唔好太贵。當然亦都冇太平啦嚇，點解唔好太貴啊？佢係驚人哋，如果老尤其是老細啊嚇，或者啲高層嘅咧，驚你好似有少少咧賄賂或者係一啲叫做討好嘅含義，擦鞋嘅含義。譬如你送幾千蚊嘅禮物，咁人哋會覺得哇，係唔使啊嘛咁樣。你覺得呢、這個存唔存在咧？呢個思維，即係驚唔驚咧？ 如果你送得俾老細咧，我就覺得係擦鞋噶啦。 我係擦鞋， 同意啊， 梗係啦， 係啊。 你做咩要做啲唔做啲啫？ 係啊， 係嘛 ？OK， 係啊， 係。 我見過啊，我見過有一啲老細係每一年都會收到好多啲好貴嘅名牌紙嘅手袋咯。但係好叻嘅喎，嗰個老細係男人嚟嘅，佢收到個手袋嘅係女裝手袋，點解啊？揾嚟送俾佢老婆嘅。 哇！咁佢都係得一個老婆啫，佢收好多個袋喎，咁點啊？ 喂，佢个老婆开心，佢就开心噶啦、 啊， 你明嘛、 啊？ 你好过送嘢，你直接送嘢俾佢啊嘛。 即系兜个弯 讨 好佢， 你明嘛、啊？你都好讲、嗯，你好讲嘅就系话啊，冇啊，今年嘅圣诞节嘅话咧，送俾你夫人嘅，系咪啊？佢唔系直接去。唔好话即系难听啲话，咩受贿啦，系咪啊？我只不过将呢一样嘢嘅话， 佢 讨好你身边嗰一个。 咁啊，仲有啲，仲有啲嘅 precaution 嘅，就是、第一唔好送一啲如果有对宗教不敬啦，或者带有少少性含义啦，你知有啲懒幽默嗰 啲 咧， 咁啊无理玩具啊 嘛，因为你会冒犯到一啲人，同埋你唔知道大家嘅宗教嘅取向，咁啊最好咧送埋啲 neutral 啲嘅，系啦，就唔好奇奇怪怪嘅嘢咯。 嗱，领呔颈跟皮带都唔好立乱送俾男人。 点解啊？ 因为如果你系一个女士下属，送呢啲俾个男上司咧，那个上司的老婆不喜欢的。 领呔颈巾呢话 皮带是啊、 因为贴身啊 是啊 是 啊。 我觉得 OK 喎、第一如果领呔譬如说最安全最保守就是灰色啊深色啊斜纹那些啦。咁、如果你买一条粉红色呢咁真是大不敬。 咁即是不是不送得。 是 不 送 得。领呔就不 送 得。领 呔 都 是敏啲是啊同埋颈巾。是啊真是啊。真是啊。 即是如果有人送领呔给你男朋友你嬲唔嬲 我唔嬲。佢送乜嘢给佢我都唔嬲。因为其实我信佢嘛。 是、一份礼物 就 得咯。一份礼 物。一份礼物啫，喂，你咁都嬲，咁样会唔会觉得真系比较 小 气 咗 啲 咧？ 我送俾上咗年纪嗰啲老细咧，如果男士咧，我就会送茶叶，茶叶， 都 系靓靓嗰啲，即系包到靓靓 嗰啲 嗰啲 茶 叶，因为安全啊。 如果送俾大人咧，即系意思就系饮得酒嘅咧，咁我谂头先你所讲酒嗰样嘢都系嘅，系啊，酒都 OK 嘅。 因为我觉得佢就系酒嘅话，就比较感觉上系。比較乜嘢人都得嘅，例如啊，我覺得去人哋嘅 party， 你又唔知買咩好係嘛、你自己唔會整啲咩嘢，走一支酒就最好啦、或者一支比較高價少少嘅 但如果你 party 咧，我就覺得買翻一啲酒精唔好咁高嘅，因為唔係個個可以飲到烈酒嘛。 所以我咪就係話要買 champagne 咯，係啊，即係、香檳。我覺得嘅就係、收翻我咁多次去唔同類型嘅 party 嘅話，你喺屋企度搞也好，又或者係大公司嘅 party 也好，你擺支酒嗰度嘅話，一定唔失禮嘅。同埋嘅就 系 一定用到 香槟，我觉得嗰个价钱又啱啱好，系咪啊？佢又唔会太贵，但系亦都唔会太平，唔会七百零蚊。 哦，七百零蚊 到嘅价钱嘅香槟，系啊，咁样咯。你讲嗰啲系 sparkling wine， 系 嘛？ 系 啊， 都系嘅。因为会人哋会从嗰礼物去。估量你噶嘛？话呢个人咁 cheap 嘅咁样，或者话呢个几好，拣得几好，都系一种心思嚟嘅。 心思嚟嘅，有时你拣啱咧，系好开心嘅对方。 绝对系。 你哋有冇收到圣诞礼物啊？今年 未收到。 我收到 啦。我送俾自己咯， 哦， 当自己送俾 你好，你好你自己啊，其实都系啊，自己买俾自己最开心噶啦， 系啊，实中意嘅。 我今年我好开心嘅就系我收到一份圣诞礼物，我果然真系觉得真系心有灵犀。我咪曾经有讲过嘅，就系话你屋企其实有时有一啲嘅装修或者有啲装饰咧，其实系可以玩下嘅，就叫做挂历啦。讲紧嘅就系挂喺度嘅日历或者系月历啦。 消防员去咗你度。 唔係，咁我就其實咧，我每一年我都會買，我有講過啦，就我會買一啲嘅比較係一啲即係文青少少嘅，可能係來自日本啊，又或者係呢一啲咁樣嘅，佢哋啲插畫師，佢哋會每一年會出嘅。咁其實有幾個我都係幾中意嘅。咁我就即係 follow 咗有某一間嘅 shop 啦，佢就會入呢一啲咁樣嘅年曆或者係掛曆啦。咁啊，正喺度睇緊嘅時候，我就咧，我睇中咗有一個嘅話咧，壽慶。真係嬲到 好壽慶， 好壽慶， 好壽慶， 壽慶。跟住我就好壽慶，咁跟住我就。唉死啦！真系我最中意呢个，我竟然系买唔。 同埋咧，你见到寿庆咧，你会更加中意嘅。 系啦， 你个心态上， 我唔早啲买咧，系咪？ 更加中意，本来都唔系咁中意。 冇 错，买完更加中意。 其实我一个月前我已经睇中咗噶啦，但系我仲因为我觉得嘅就仲有啲更好嘅。即係好似你執貝殼咁樣，你永遠你都係覺得嘅就係呢一個就係，應該要遲少少有一個會更加好嘅。點解知我想買嘅時候，我就壽慶，前日我突然間喺我自己個擺手機嘅嗰個位置嗰度啫，我就見到呢一個年曆出現咗，就擺喺我手機入邊。咁跟住我就知道就我另外 一 半佢買咗， 佢點知嘅？ 佢就係唔知。佢唔知我走去睇過，亦都唔知道我想揀呢一個。 咁、你注定，但你呢世唔好放佢走。 買中咗， 你鎖鏈鎖住，呢世唔好放佢走。 跟住咧，我就黐線，我嗌咗出嚟。咁跟住收尾，我就當然啦。晏晝嘅時候，我就同佢講啦，我就話：你知唔知道其實我今年我就係想得到一個咁樣嘅年齡。咁跟住佢就佢係啊，呢、這個你知唔知道係邊間 shop 度買？我話係啊，我就喺呢間 shop 嗰度嘅啫。我想 可能就係佢買咗， 冇錯， 可能就係 佢買咗 手 慶啦。 係最後尾一個。 哦， 你快啲鎖佢喺柴房，唔好放佢走。 我唔會咯。 火，鎖咗扎火。 我真係好開心啊！其實好簡單嘅一份禮物嚟，亦都唔貴，講緊嘅就係百零蚊。但個問題係在於個故事，我覺得好浪漫啊嘛。 冇錯冇錯， 就我真係撳都撳唔到。 揾日寫嚟騙人間，我買唔到呢份禮物，你竟然買咗俾我， 買咗啊！開心啊！ 馬老師咧，馬老師今年點啊？有冇為自己加添少少？ 你買咗禮物俾自己啊？ 淨係想買一盒玩具，我依家等緊玩具啊！ 咩玩具啊？你想買 火車頭？砌嗰啲火车头， 啊、 我想买一个500多蚊。点 解无端端想买火车头嘅？ 我想玩咯、啊，一个模型砌、 哦。因为我冇听过你讲玩火车头，突然之间你讲火车头有啲， 我中意买玩具嘅。我中意买玩具。 哦，佢嗰间叫火车无厘头。 系冇错，嗰、那个火车头叫无厘头。火车无厘头，无厘头火车头。 但我中意嗰啲咧，人哋中意摆墙咧，喺天花板围住。 嗰啲好大工程啊！ 你知边啲啊？ 有一间 restaurant 系有嘅。 好大 尖沙咀有一間 restaurant， 係啊，佢喺、 啊、 上面嗰個 天花 板有個樓軌，跟住 係 有個火車嘟嘟咁樣喺度旋轉行下，喺個吧台上邊。靓嘅， 有啲有， 我隐约记得， 系啊，你知边间嘅？ 有啲好玩到个蒸汽火车真系喷烟嘅， 系 火车头，系啊， 希望你愿望成真啊！ 都唔使啦，你同我做节目，我哋两个都喷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发表青年发展蓝图，提出超过160项具体行动同埋措施。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话，期望协助为青年带嚟希望，并且长期持续跟进青年发展，长远令香港成为青年发展型嘅社会。梁宏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相信重推首置可以帮助年轻人置业，另外会优化青年宿舍计划，又和发展局合作物色合适的卖地项目，要求发展商预留一定数量的单位做青年宿舍，相信出年卖地时间会正式推出。他强调和青年沟通非常重要，预计出年之内会设立并且推出青年资讯手机应用程式，建立青年网络。深水埗医局街一间店铺发生火警，四个人受伤。事发在朝早8:00多，消防接报之后到场，出动一队烟雾队和一条喉灌救。三个在附近工作的地盘工人在店内救出一个人，四人都受伤。海关侦破两宗利用远洋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贵价食材、餐酒、电子产品和受管制的濒危物种，估计市值大约2亿，拘捕5个怀疑涉案男子。社交媒体 Twitter 行政总裁马斯克贴文说，一旦找到足够愚蠢的人接受这份工作，就会辞去行政总裁的职务，之后只会管理软件和服务器团队。马斯克日前在 Twitter 就是不是应该辞去行政总裁一事发起投票，并且说会遵从投票结果，最后赞成他辞职的占 57.5%， 反对的就有 42.5%。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本周后期至圣诞节，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3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62点，升67点，总成交金额26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4点，升25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9.29升了8仙，腾讯控股310.4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65.68升3毫，阿里巴巴84.7升6.5，友邦保险84.55跌了1毫，美团174.6跌9毫，南方恒生科技3.96.4升了3.4，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2.8升了6毫，新东方在线49.2升8，药明生物51.6升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32.29，瑞士法郎0.93，加元1.36，人民币6.966，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6,508点，跌59点，港金报16,880蚊，升2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2美元，卖出1,81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啦，由于受火警影响啦，油麻地嘅金粟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吴松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同埋庙街介乎北海街至到金粟街一段咧，都系需要全线封闭噶。咁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受火警影响，油麻地嘅金粟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吴松街一段啦，需要全线封闭；同埋庙街介乎北海街至到金粟街一段全线封闭。咁而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再提一提大家啦，柴湾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柴湾道去环翠道方向近住圣公会柴湾圣米加辣小学对出的支路就需要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就是柴湾道有水管急修，柴湾道去环翠道方向近住圣公会柴湾圣米加辣小学对出的支路都是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屈地街。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常宜道对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都是慢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联合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都是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都是非常之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同你继续倾，陪你过冬至。泳儿，冬至给家人的一道汤，你会搞啲乜嘢杰作出嚟呢？ 煲咩汤都好啦，最紧要系加合桃同埋梨落去，名字我都谂埋噶啦，叫做桃李继续 drink 啊！ 哇，嗰几好难啫，你都系饮汤吧啦。加一点一滴凝聚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冬至快乐！ 我系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在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的努力下，航天报国是精神之所在，演绎出如今中国航天不断创造世界奇迹，在新型火箭首飞、卫星导航系统、月球与深空探测以及商业航天等领域都得到重大成就。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我觉得咧，而家生在呢个二零二二年咧，有一样好嘅，我唔知算唔好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好啦，就系咧，有时你可以真系懒少少咧，喺网上咧真系可以买到唔同嘅嘢嘅， 足不出户啊嘛。 系啊，足不出户。咁我唔知呢样嘢可能就可能对于一啲做生意未必咁好啦，因为唔系个个都有呢个网上嘅商店啦，实体店都系需要一啲嘅支持啊， 但 系 有啲嘢系需要有 实体 店 嘅，冇错，有啲嘅实体店。咁但 系 最近我都有一啲嘅服装咧，都系透过一啲网上，虽然我承认嘅，你冇得真系着上身，你纯粹睇嗰个高大威猛嘅模特而着，跟住 危险啊， 买完之后咧系会有个风险 就，哎呀， 点解我变咗黄一山嘅细龟啊？咁样嘅，即系会有呢个，但系就方便咗一啲，因为我最近嗰个经验就系佢真系好快嘅，譬如你今晚甚至你夜晚啦，嗱，第一实体店会闩门嘅，譬如六点后闩门冇得买，佢哋真系咧，你夜晚十一二点睇中和音啊，十一点佢。佢第三日即系唔系今晚啦，嘅听日再后一日就送嚟啦，咁就已经叮当咁样，即系讲紧廿四个钟头后，佢已经拎住成盒嘢拎上嚟送，包得好好咁样。咁我觉得呢样嘢系方便咗我哋啲懒人咯，唔知你哋会唔会有呢？ 方便咗之外嘅话，又会唔会嘅就系你买嘢冇咁慎重咧？ 诶、哎，唔系啊，我好慎重啊。如果唔系，我唔会有啲俾人抢走咗啦。系啊，我谂完又谂，有时我其实睇咗几晚噶啦。我 睇 系啊， 睇咗几晚就叫慎重。即系我嘅意思系，你真系珍而重之，要去到嗰个地方嗰度要试， 系啊， 可能试好多间，跟住再谂清楚。 咁、 就 是、如果你咁讲就系 啱唔啱？即 系 你其实觉得呢个系一个慎重嘅shopping 嘅一个 concept 咯、我觉得。 同埋 shopping 但系如果你太容易系好危险啊！我试过有一年咧，我真的觉得好癫啊！啱啱兴起、我自己啦，识得嘅就系喺网上嗰度，仲要喺外国度买嘢、即系譬如可能你上到去一个韩国嘅网站，系咁买衫，系咁买衫，系咁买衫，跟住个就系好似你咁样讲，隔一日就有嘢送嚟，隔一日有嘢送嚟。 哇，开心啊！ 我觉得个就系好似日日都圣诞节咁样，但系去到有某个牌， 日日都圣诞节， 你唔觉得日日都系圣诞节咩？日日翻嚟嘅就哦又有啦， 一 盒 二 盒我又 好开心噶。 去到有某一个程度嘅时候咧，有时咧送嚟嗰啲嘢就，咦，我买咗件咁嘅嘢咩？我几时咁噶？我点解有啲咁嘅嘢嘅？咁我就觉得就诶唔得啦，你已经开始咧上咗瘾啦，同埋嘅就喺咁嘅情况下咧，你已经开始嘅就系好唔珍惜你买到嘅嘢啊， 同埋买得太多， 唔得啦，要 删啦。多过你需要， 根本就系、是、 多过需要， 根本就系、是、有时仲要系你冇嘅追加。譬如可能你开头嘅时候买咗一件嘅就系、是有两件色，粉红色同埋有一件嘅灰色。先啦，买咗灰色先啦，跟住你谂谂下就哇咁鬼快，两日之后嘅话，好想着粉红色咯。跟住你会追 加， 又翻上去，佢会帮你睇翻嘅。你之前买嗰啲嘢噶嘛，又会我搵买翻件粉红色。 我又未到咁， 咁你又会多咗咯，系咪？其实唔需要噶嘛，一个人。 我净系买一个牌子嘅衫嘅啫，喺网上。 系咪 Turtle 啊？ 系 龟牌， 因为佢 龟牌， 佢攞衫咧。佢唔系笑我，佢唔 系 笑我，系啊，佢唔系笑我，同埋因为佢攞衫咧，佢去佢铺头攞，我真系觉得几好啊！ 你去佢铺头攞，不如去佢铺头买。 咁你唔系个铺头度买啊？ 有啲嘢佢铺头已经冇噶啦，特价嗰啲就冇晒噶啦。冇晒噶啦，系啊，净系喺网店嗰度有啊，然后就 网购完又要去个铺头买， 跟住喺铺头度攞， 冇错啦，我啊最中意。 点解你咁中意个牌子？ 平啊嘛，佢真系好平啊，即系你都中意嗰个牌子咯，同埋因为 佢嗰啲 我二室住有一個。 係啊。你去嗰度攞咧，佢都要即刻試啊嘛。試完你有乜嘢嘢咧，你仲可以有得掹，係咪換啊？諸如此類。 我覺得我個人覺得咧，你話佢平咧。我嗰晚咧，喺呢個真係人嘅心理。 係， 佢由1200蚊減到700，哇平啊！但我回心心一諗，其實有幾平啫，700幾蚊件褸。 係啊。 不過因為佢之前個 list price 係1200蚊，咁佢有哇好似減咗500蚊喎，咁啫嘛。但係我回心心尾，我覺得哎呀買完之後，其實都700幾蚊喎，加埋39蚊運佢39蚊運費，都成800幾喎，有幾平啊？我都有少少自己自責咗一陣。 呢個咪就係話喺網上面度購物嘅，你係會冇咁謹慎咯、 啊。 尤其是當佢。懶係用形容嗱，十一點叮嗱，而家嘅大減價，咁啲 list price 同嗰個後來個價錢係有個相距咧，你就會覺得好似好抵，但係其實佢都唔係算唔可以列入平咯。 呢啲全部都係捉心理嘅， 係啊， 甚至乎有人同我哋講嘅就係話咧，你知唔知道所謂你就算係實體店又好啦，或者係網上藥店又好啦，你一定會見到嘅就個原價係乜嘢係咪？跟住佢一定有一個交叉，跟住就下邊嘅就係減咗之後係幾多？你唔會咁有心思嘅就係其實佢係八。七折定系半价？ 佢有写埋， 佢有时佢会咁样写嘅， 佢讲嗰个有写嘅，譬如减咗25%， 系 减咗35%，咁我咧呢啲咁嘅婆乸数咧，我就会睇啊，呢个减20%唔睇，咦个减30%，我睇呢件啱啊，我会 甚至你可以筛选添，你可以筛选嘅就喺 sale 里面嘅话系减得嘅就50%嗰啲，你先揿入去睇添。 冇错， 冇错。 但系其实咧，有啲人有讲过嘅就系话，佢嗰个原价佢已经加咗上去嘅啦。个加咗个原价，好可能原先佢系1000蚊，但系其实佢个原价加到1500蚊。 其实系唔 跟住佢一查咗佢之后嘅话， 大牌子会唔会做啲减？ 点解唔会咧？ 我唔知啊。 点解唔会咧？ 我唔知啊。 有啲人咁样讲咯，系啊，所以佢俾你感觉上觉得嘅就系佢你好似平咗好多，但系其实基本上嘅就系可能比原价冇减到。 我个样而家系冇少水鱼 feel。 你一路都有， 只不过唔觉得，唔系咁好多人都系咁嘅，都系咁嘅。我都曾经试过系咁样，即系中过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心理，即系例如嗰啲咧。买两件我永远都唔识计噶，买两件就八折， 买 三件就 七 折，又或者唔知搭一啲佢根本要你嘅， 总之咁啦。 系啦，我试过就系喺某一间嘅服装店咧，哇！我每一次我都我唔知啊，佢就话嗱，你咁样咧，呢件两件咧就一张单，呢三件咧有一张单嘅话，咁你就好抵啦。佢计嚟计去，我都唔知道究竟我悭咗几多钱。 系，总之就悭咗算啦。 佢就话俾你听，佢悭 咗 啦。 我都 咁你就会买啦。好啦，咁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原先根本就系买两件。到最后屘，我出嚟系五件嘢，但系有三件嘢系我 唔想要 嘅。 我知道你讲 系啊，我就想攞呢个折咋。到最后屘，成日有人同我讲过，佢就话咧呢啲咁样嘅话咧，就系佢就系知道你好混乱。其实好多时候你往往咧，你买呢两件就，如果你乖乖地净系买呢两件就，根本就唔会贵得过你而家买咗五件衫。 同埋有个危机，你嗰三件你系唔着嘅。 系啊，可能真系唔中意， 有个危机唔值， 点都唔中意。 我系呃自己，因为我就要呢件唔知侵呢件，呢件侵呢件嘅话，你要分两张单嘅话，我就可以悭几多嘛。佢俾你悭几多嘅时候，嗰个感觉觉得佢仲会一定会攞起呢件衫啦。嗱，呢件衫原价1000蚊嘅话，如果你咁样个个 package 咧，呢件衫 呢啲说话好吸引嘅，即系本来几多钱噶， 系啊， 而家几多钱？ 系啊， 抵 啊，系啊，我中过好多次福噶啦，又唔可以话中福嘅，但系个问题系在于我贪心咯，我贪佢个折咯。 精精精 正正咧，我之後我唔會啦，我之後我而家已經唔會再咁樣中招咯。好、 okay, 多時候我就覺得就唔得，係呢兩件，係呢兩件就呢兩件， 冇再行 我，有就有，冇就算。 精明嘅消費者，今個聖誕節自己小心買嘢。好啦，我哋嚟到另一個環節，今日咧我就好。 精心挑選， 精心挑選嘅，因為呢一位歌手雖然離開咗我哋，我相信大家仍然會記得。 網上情，經典重現。她的名字是 Teresa 邓丽君。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 的心， 邓丽君 Teresa， 轻轻的一个吻。 1953年1月29号嚟到呢个世界，1995年5月8号离开我哋，系著名女歌手20世纪后期最具代表性嘅歌坛人物之一。时至今日，仍然被视为全球好多人好喜欢嘅一个音乐代表人物。佢嘅歌，无论你喜唔喜欢，相信总会听过其中一啲，包括呢一首《小城故事》。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人生境界真善美，任意包括。谈的谈，说的说，小城故事真 邓丽君，佢嘅双子，佢歌唱风格虽然喺后期都好多人去试图模仿，但系听落去总系有啲唔同。系咩唔同呢？你又讲唔出。唯有听翻邓丽君嘅歌，你就会知道喺呢个世界上，喺呢个乐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一只有佢 Teresa 邓丽君能够将佢嘅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用佢嘅双子，用佢嘅风格，用佢嗰种迷人嘅声线，将歌词里面每一个字都唱到我哋嘅心坎里面。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你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风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邓丽君同好多乐坛嘅大哥大姐响当当嘅名字一样，有一样嘢非常之困难嘅，如果问你，你最中意佢边只歌呢？实在答唔上嚟，因为太多了。每一首都咁好听，每一首都有个独特嘅意思，每一首都唱得咁好，咁点答你最中意边首？同样系邓丽君经典嘅歌曲叫做《我只在乎》。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人生几何 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 对我哋香港嘅乐迷嚟讲，最喜欢听除咗呢啲嘅普通话歌之外，就系佢嘅广东歌。而其中呢一首带住一种幽怨嘅感觉，我相信你唔会忘记。三个字，简简单单歌名就叫做《忘记他》，有我哋熟悉怀念嘅 Teresa 邓丽君。 忘记他。 一首歌曲之外，另一首广东歌曲讲到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是另一种跳跃的感觉，是一种正能量，是一种每一天向前继续迈进的感觉。路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为我们打气的就是一首漫步人生路。人生的确充满了悲欢离合。1995年，邓丽君因为哮喘病突然发作，抢救不及，在泰国清迈过身，终年42岁。但对于乐迷来讲，邓丽君从来没有走过，她活在大家的心目之中。她的歌曲、她的样貌、她的笑容、她的声线，全部深深刻入在每一个喜欢她歌的人脑海里面。何日君再来？小菜，人生难得机会。 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吧。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小草，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哎，再喝一杯，干了吧。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 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浮人，我先咧十一点新闻报告继续翻嚟，我哋有贾桂明。 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3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97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31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7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9.32，升1.1；腾讯控股312.6，升3.2；恒生中国企业65.86，升4.8；阿里巴巴84.85，升8；友邦保险84.3，跌3.5；美团174.8，跌7；新东方在线49.2，升8；南方恒生科技3.94升了4.4；快手67.5升6；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2.64升4.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3，英镑9.482，瑞士法郎8.401，澳元5.206，加元5.727，新西兰元4.931，欧元8.273，每百日元对港元5.9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14。日经平均指数报26,508点，跌59点。港金报16,880蚊，升咗2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6.08美元，卖出1,816.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姑先提翻你，有火警发生，咁由于有火警啦，咁油麻地金粟街介乎上海街至吴松街之间全线，以及系庙街介乎北海街至到金粟街之间全线都需要封闭。另外受影响九巴路线280X 需要改道行驶，咁大家要留意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就在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回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一段比较多车。新界区将军澳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在清水湾电影制片。 片厂，仲有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向九龙方向、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仲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方向旺角。仲有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International Popo 第三十三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投票结果将于十二月二十四号香港电台第二台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环球榜时段内揭晓。今年颁发嘅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至尊金曲、 最受欢迎男歌手、 最受欢迎女歌手、 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最受欢迎日本金曲、 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一篇好的访问只是得高质的文字内容是不够的， 那怎样才可以更吸引呢？ 当然是要有精美的排版，这一班学生记者就做得到了。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中学组的冠军民生书院分享访问中二学生以及他们脱颖而出夺冠的感受。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是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是真唔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十八度几温，相对湿度36%嘅，提提大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因为非常干燥。好啦，咁干燥嘅天气，我哋嚟到呢个环节，又讲啲咩呢？ 水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阿仔，厕所个马桶个坐爆咗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佢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搵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好，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呢个圣诞啦吓，咁啊，今日我哋家居名又同我哋讲啲咩话题咧？ 冇错啦，今日要讲嘅就系家居安全保暖大发发发发发， 好，继续发发发啊！ 冇错， 系啊，今嗱今即系保暖咧，其实有好多方法嘅。今次咧，我其中一部分咧就想分享就系点样可以环保又悭钱嘅保暖方法啦， 低成本啲， 系啊， 系啊。 你大家揽住咯，系咪？ 其实系噶， 大家揽住咯， 真系得噶。 系啊，喺雪地嗰度嘛，人哋话系咪啫？即系如果冇其他方法，就你揽我，我揽你。 或者揽住只猫咯，或者揽住只狗咯。 系，总之揽住有体温嘅嘢啦。咁 系啊，但系即系呢个方法应该系。即是要赤裸的。 啊哈。是是是真的真的。是行山的。 你不用你不用尴尬尴尬尴尬。是真的。 是啦冇错。是真的。是啊要贴 即是等于我自己呢，我成日话呢睡觉呢，如果冬天不要穿那么多衣服，如果你穿到又厚成冚咗张被呢，你的体温焗住了反而冇咁暖。 其实呢仲有个方法的。 怎么 就是 捉佢，唔系老婆瞓先。瞓早你系啦，你佢 黄香啊， 永远我都系等佢瞓咗半个钟，我先入去瞓。 24孝， 咁我用你嘅方法再讲多个，咁咧冲嚟叫阿老婆冲先，因为佢冲完嗰啲余温咧，仲喺个厕所。 冇错，嗰个就系教呢样嘢。 你第二个冲嗰个咧，就系暖啲噶， 差好远。 你系第一个，你第一个入去咧，哇，冻冰冰个浴室，系咪？即系全日冇人冲个凉咧，个浴室好冻噶嘛。 系啊，好似雪柜咁噶。 咁仲有两三个人冲完之后。哇！嗱，嗰啲镜都蒙晒热度，真系咁就正。 唔系，你呢个真系真事嚟嘅。 我知啊， 因为嗰啲砖冻冰冰噶嘛，嗰啲蒸汽会即系索翻落啲砖度，其实啲砖暖翻，你先去冲，成个洗手间都系暖咗。 系啊， 系，所以永远都系我滴不动，我不动。 除咗嗱，即系讲笑啫。咁除咗你话搵阿老婆仔女冲之前，可以咁样嘅。我以前咧就开一个嗱，暖炉都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一啲暖管嗰啲啦，一种叫暖风。我个人啫吓，我个人嘅取向啫。暖风机嘅感觉咧，就好似吹到啲皮肤干咁样。 呢个我都一阵会讲下。 既然系咁嘅话， 我 讲 晒呢啲嘢。 其实你已经讲晒噶啦，咁你想点啊？ 咁我哋 提早放学系咪？你系咪想咁 ？OK， 我哋先讲讲嘅啫，低成本先噶啦。我见到你俾我哋嘅资料当中，我觉得好得意，用北部纸贴咗你个窗，即系嗰啲北北纸啊！你讲紧 系啊， 系 啊，真系噶， 同埋北北纸。北部纸咧都有细北部同大北部噶。 嗱，其诶细北部、细北部纸，即系我哋最平常、最普通嗰只。 系，搵你寄嘢啊。 系啦，系啦，系啦。 嗱， 其实咧，窗咧、玻璃咧系吸，即系吸热亦吸冻嘅。 嗯 哼。而北部纸啊，反过嚟就系隔热又隔冻嘅。 嗯。 好啦，咁其实点样做咧？就系将即系你啲玻璃，其实就戒啲北部纸啦。即系佢块玻璃几大，你就戒几大，然后。平滑嗰面，即系你贴之前，即系喷少少水， 即系个波波向自己， 系啦，个波波向自己平滑嗰度，平滑嗰度贴落个玻璃度，吓咁你就然后就系咁以啦，即系搵啲即系胶纸黐一黐佢啦， 咁就得噶啦， 得噶啦， 哦， 我话俾你听，争三度啦，最少三折，哦，你嗱真哦，你翻嚟自己试，你咪按照我咁样做，你未你攞个度量，即系嗰啲度，即系你温度计，你未贴之前。同貼咗之後，你咪睇下係咪爭三 咁我想問阿家居明，如果我呢一個波波紙咧，我係咪夏天都可以保留啊？即係 因 為你 話 隔熱隔凍啊嘛，即係話夏天都會冇咁熱，可唔可以咁？ 係，即係當做如果你想你唔介意個即係個睇唔到個 view 幾好啊！係係 如果你洗手間咪唔使睇 view 咯，理論上 係係。 誒，咁呢個幾好喎？呢個真係好平喎！ 唔係呢個，因為呢個係即係環保人士就更加即係好多時佢哋會選擇呢啲咁。 OK， 咁呢個。 有嗱，其实咧，好似我啊，我有时我因为我张梳化就系黐住个窗嘅， 嗯， 就算你闩冚窗有阵时咧，即系当 中都会喺个 罅度飞入嚟。 咁你开暖炉里边咧，你后边条颈都会有啲微风咁入嚟嘅。好啦，调翻转咧，我上个星期咪讲贴个门框嗰啲， 冇错， 嗰啲叫做海绵胶条嘅， 嗯、 其实你就系攞即系嗰个渗风嗰个位咧，你氹氹夸就贴咗佢咧，咁啲、 嗯、 风就入唔到嚟。 就系用海绵胶条， 系啦， 既可以贴你嗰个门框，亦可以贴窗框， 系啦。咁、哦、变咗咧，同样地咧。都是即系争三度左右啦，最少 贴咗之后开唔开到窗噶？ 开到， 开到， 系海绵嚟噶嘛？ 你贴 条拉啫嘛， 住即系个开关嗰开个窗嗰个同个框 嗰度。唔好成个贴晒，成个贴晒。 系啦，唔好成个，系啊，我谂住我哋成个贴晒， 成个贴晒。 系啦，咁 开窗嗰个 呢两个咧成本低，但系咧真系环保，同埋你因为你争几度，你争好远。 如果咁讲法，个头先你应用紧两样嘢噶啦，海绵胶贴啦，同埋嘅就系北部纸啦。你都可以就长期贴咗佢噶咯噃，因为你冬天嘅时候你就系保住啲暖气啦，咁啊冬夏天嘅时候就保住啲冷气唔好走噶咯，可唔可以咁讲？ 可以，你唔介意冇，都系讲句你唔介意冇 view 就得咯， 系咯， 系啊， 因为睇唔到嘢噶啦，系啦，会睇唔到上面啲景啊， 系啦系啦， 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嘅话，仲有冇一啲咩嘢可以教下我哋咧？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暖风机啦，暖风机啊，又或者嘅就系唔同类型嘅暖炉啦，有啲咩我哋需要注意嘅咧？ 好啦，其实大家都觉得。咦， 暖風機、暖爐有咩講啊？嗱， 唔 係 啊，張張話好咩冇幹啊。 其實如果你兩我兩樣都用過啦，其實兩樣都係各有好處嘅，各有好處嘅，即係唔會話呢個好啲唔好啲，我好難比較。我只係話暖風機吹埋嚟嘅感覺，好似會令到自己乾，即係啲皮膚好乾。 但係佢即刻暖喎、 啊。但係佢係即刻暖，冇錯啦。嗰啲暖管咧，你要等咯。但係熱力都係有嘅，即係都係夠嘅。 有啲餘温添嘅。 但係我舉得嗰陣時啊，我即刻居民好似略略講過掛喺牆嗰啲咧，反為嗰個我覺得幾好喎，因為佢個 乾毛巾機， 唔係浴室嗰啲， 嘟 嘟嗰啲咁樣，佢掛牆嘅。點解我覺得佢好咧？因為佢兜頭暖落嚟啊！你明唔明啊？因為感覺咧，好似哇上帝啊，上邊啲暖過啦，兜頭咁樣暖落嚟，個感覺好似 佢先暖咗個頭先，你好似暖啲， 好似暖啲嘅。如果你嗰啲暖風機同埋暖爐，你喺地下咁暖上咧，你得個下身暖嘅啫。 你知唔知你而家講緊嗰個咧？ 我感覺 有咩嘅？有流動啊！系出咗新嘅流动， 好啦， 系啊，可以推嘅走。 其实咧，嗱，首先我哋讲暖风机，咩？正如阿梁继章讲，其实乜嘢都有好处，有唔好处嘅。咁、 嗯、 暖风机咧，就系、是、当你哇饿翻到嘅，我好冻，我想即刻暖嘅。咁、嗯、因为佢系直接发热线用风吹出嚟啊嘛，咁、嗯、你咪向住自己吹咯。 嗯， 咁咪呢个咪快咯。 暖风机系啦， 但系问题就系会有梁继章问题咯。其实因为佢系直接。 吹落嚟， 即系好似烘紧你咁样， 系啊，即系烘紧面包， 烘紧面包咁，你个身体嘅水分啊，皮肤就会好干，容易爆擦咯。 系， 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因为佢始终个发热线咧有机会啫吓、啊，有机会咧当做你有啲纸啊或者点样咧， 有啲毛啊咁样， 摄咗入去咧就有啲危险性啦。 啊哈， 系嘛？ 即系如果你屋企有宠物啊，又或者即系多啲杂物嘅话咧，就你要考虑下啦。 系啊，啲宠物即系真系随时即系。 唔係㗎，有時你會聞到窿味㗎，係、 嗯、 啊，因為嗰啲發熱線 風筒都會啦， 會啊， 風筒吹頭髮啲都會有窿味啦，有時。 好啦，但係如果我哋另外一種叫沖油式嘅暖爐啦，咁其實我就即係屬意大家用呢一種嘅，因為咧佢就佢係。 但慢咯， 佢慢嘅。 我唔系讲冲油式， 佢煲啊。 我系讲嗰啲有几条红色暖管嗰啲。 哦，唔系啊，嗰啲咪暖风机咯。 唔系，嗰啲唔系暖风机， 佢 净 系 冇 风吹出嚟嘅，再传统啲。 哦，都系传统嘅， 传统有几条红色，即系 好热嘅，嗰啲系发热管。 嗰类咪同即系同暖风机系差唔多咯。 但系佢冇个吹风， 佢冇个吹风啫嘛， 冇错。 系啦，但系冲油式暖炉咧，佢其实就系要，即系佢系冇。看不到暖管的它里面。 我知边啲是片一片片一片片。好大部譬如八片四片那些 很 重的。 很贵 的。那些就很安全的。我以前试过晾啲衫在上面。 嗯。 是啊即是就嚟冲凉。就嚟冲凉啦。我就穿啲底衫啊啲底裤啊就摆个暖风。 真的很暖的。 那些个咩冲油那些。 冲油式。 那些人不会烧着嘢嘅。那佢就真的整兴你啲衫你穿呢就哇好正。 你换衫之前都正啦。 是啊。 你摆咗上面。 你会不会这 样我梗系会。 晾件衫上去。 Exactly， 因为冇危险嘅， 经常系啦， 但系真 系 好重嘅，好冻牙。 有咩好处同埋坏处？ 因为佢嘅好处咧，就系因为正如啦，佢哋摆件衫上去都冇问题啊嘛。咁佢个热力咧，佢系慢慢咁渗出嚟嘅，其实系头一段慢嘅啫，但系后段咧。佢當佢個熱力已經係即係充滿咗，即係嗰啲 空氣嘅時候， 佢就會慢慢，因為我哋嘅熱空嘅向上升啊嘛，咁、 嗯、 變咗咧，佢就可以令到成間即係你成間屋咧，慢慢嘅空氣咧 係温度提升， 暖和 係嘅。 但係問題就係冇嗰個即係乾，即係冇咁乾，即係冇咁乾 嘅， 舒服 嘅 佢真係舒服。 咁同埋咧，佢嘅慳電咧就會比暖風機慳電啲嘅、 嗯嗯。竟然係咁，係 梗係啦，你不斷開著條廢線係咁吹出嚟。咁你同佢熱咗啦，佢就唔使，即係佢唔使得，佢會跳噶嘛。佢有個，如果你可以教，即係暖沖油式咧，你可以教幾多？佢唔係度數，即係熱啲凍啲咁啊。 佢有度數噶， 係一度佢就會停噶嘛，即係一度佢就會。停低哦，唔夠啦，佢先再著翻啊嘛。 明白。 咁所以佢一定會慳電啲咯。 好啦，嘉明哥哥，咁而家仲有一樣嘢嘅就係我都教咗嘅，就係呢個冷暖氣嘅冷氣機。 嗯。 冷暖氣我都唔知叫係咪冷氣機啦。總之佢就係喺呢個冷氣機個位嗰度就有 暖 氣功 能 啦。係啦，建唔建議咧？同埋有冇好處？ 嗱，呢個咧係我極力推薦添。 嗱， 首先咧你要知道。冷即系我哋叫冷暖机啦，咁冷暖机你咪夏天唔可以冷气咯，冬天唔可以暖气咯。 但系咁样，有人话嘅话，咁样系比较容易坏嘅，有冇啲咁嘅事？ 嗱， 因为咁同咁讲，冷气机就冷气机啦，暖风机就暖风机咧，做咩要将两样嘢搞埋一齐嘅话，系比较容易坏嘅。 正确，系正确， 真的吗？ 以前， 哦， 系，而家个技术亦都系提升咗噶啦，咁就当然啦，你系都要话冷气机。 会唔会用冇咁容易坏，你系都要两个即系攞埋俾，咁我会话俾你听系嘅，但系未至于话啊两年又坏咗啊，即系唔系咁样。 因为感觉上觉得嗰啲嘢咧多功能咧，你就比较容易搞，即系容易坏咯咁样。 系吓，但系即系呢一两年咧个科即系个技术进步咗好多嘅，咁就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咁容易坏嘅。 甚至乎窗口式嘅都有添，系啦。 我话俾你听，如果你去日本咧。基本上所有都是冷 用晒呢啲， 系基本上冇，即系唔好话我，唔好话100%啦。我谂系80%以上咧嘅家庭好，商铺好咧，都系冷暖机嘅，就唔会话斋冷气机嘅。咁、所以你谂啊，即系如果佢真系咁容易坏，就唔会有80%嘅人都咁样用紧啦，就系咁样啦。所以我咁你变咗咧，你就悭咗。你正如头先你话嗰啲冲油机啦，即系无论你系冲油机好。暖风机你又阻定啊嘛，同埋佢嘅冷气机有个好处就系佢喺高位啦，就系可以吹到颈啊。 就头先你所讲嘅嗰样嘢，争 好多。 头嗰度吹落嚟， 同埋佢又可以拨风啊嘛，即系你左右上下你都拨，即系你好快就将成个 空间 可以即系暖咗，即系好均匀地，唔系话一点啊。你就算冲牛式，你摆喺个地下嗰点，佢都要散吹。其他地方都要時間啊嘛， 冇錯啦。好啦，咁啊頭先有講到嘅就係話浴室啦，咁啊喺冬天嘅時候其實真係最慘嘅，係啊，咁就係沖涼嘅時候係咪真係用翻頭先你所講嘅嗰種方法咧？ 嗱，其實 懟個老婆入去， 嗱呢個唔 係佢就算沖咗，再沖多次， 唔係 沖多次， 乾淨。 唔係呢個咧，我堅持每一次都要係咁噶啦。即係我話俾你，當我老婆每一次沖涼咧， 你唔好咁大聲啊！可能佢老婆叫佢沖先，佢而家自己喺度為自己製造大象。夫人像系啊，冷静。我心谂屋企一定系老婆，老公冲先。 系啊，冇 错。今朝节目讲我啊嘛，冲三次。 唔系，我每次一嚟等佢一冲完咧，我就唔系。 跑 完时就好攰啊，好攰啊，即系一齐翻屋企系好攰啊，即系诶，你冲先啦，即系让佢先啦，冻啊，你冲先啦，啊，你早啲瞓啦。 但系 佢一冲完咧，我就冲入去。 暖好多嘅，暖好多嘅。 因为咁样嘅话，就可以令到个浴缸同埋个企缸也好，或者就系 成 个浴室 都暖啲嘅， 都充满住水蒸气。 嗱嗱，呢度咧我有多少少提议嘅。嗱，其实咧好多时我哋嘅习惯咧就系我哋一入去个即系想。沖涼先算啦，無論你係企缸浴缸咧，你係會習慣踏咗入去，然後先可以水。 梗 係咯，啊呢、這個咧，如果能夠少少改變咧，就係、是、你即係兩個動作先後嘅啫嘛。你係開咗熱水，你等啲你都要等啲熱水熱啊嘛。到你熱嘅時候，其實你個地無論個浴缸或者個磚咧已經暖咗啦。然後你先踏入去咧，其實咧。对成个人的身体呢都是有好处的，因为你冻冰冰搭进去呢、其实很容易即冻亲，尤其是是啲老人家。 对地球冇好处，嘥水喎， 争少少啫嘛，即系热嗰下你先搭入去啫嘛，你就算搭咗入去，你都系要等热嗰时候你先冲嘅啫。 好过你病啊， 系啊， 系咪？ 叫老人家嚟坐喺度，我开冻水俾你试下先。 你争好少时间啫，几秒 咁啊，系咁啊， 系。O K， 好啦， 少热水先。 即系其实有好多嘢嘅喎，大家，我觉得最。好嘅就 系 用北部纸， 系冇错。 系啊，如果你要拣一个咧，你觉得边个正？ 北部纸啦， 系咯， 北部纸啦， 或者系个窗缝嗰度，你可以贴嗰啲 我会拣窗缝， 系嘛，即系争好远啊。其实 唔系，因为我真系我实质啱啱上几日先做完啫嘛。我就系有，我屋企仲有嗰啲即系海绵胶贴。我后边真系我个窗就喺我后边。哇，真系成日微风吹入嚟，咁我咪去北部纸咁去，不如攞嗰啲海绵胶贴贴咗。我真系即刻即系。 但我想问，咁你贴咗，咁你开唔开窗啊？ 开，梗唔开窗啦。 唔开窗， 你 边有 fresh？ 你边有 fresh air？ 你全间屋你闩晒啲窗。 唔系啊，咁你又你咪开窗线咯。 吓、你全家你而家你冬天你闩晒所有窗，净系开靠收气扇。 系唔系噶？如果真系好似冻到得十一二度，我真系开闩晒 窗。我唔得噶，我点都要开小喇。我有一种咧窒息嘅感觉， 有清新空气嘅感觉。我就算瞓觉嘅话，我都系我开条喇咯， 一定要开条喇，点都有条喇。我唔会好似你咁咧咁闭塞噶。 越 南難民營 嗰個樣。 嗱，如果你係咁嘅 case 都得嘅，咁你當做你個廳有幾隻窗啊嘛？你有啲位你係唔係坐到埋啲風或者吹入嚟都吹唔到你，你咪嗰啲咪開冷咯， 即係唔近你嗰啲窗， 唔近你嗰啲咯。 咪有個方法嘅，如果大家都有我呢一種嘅，唔可以唔開窗咧，你可以開咗窗，但係揾個窗簾遮咗佢，即係啲風咪唔可以直接吹到你咯。但係你個感覺係唔會話，哎呀我唞唔到氣咁。 明啊，但係佢講緊一啲鬼鼠風咧，你係唔知道係邊度嚟㗎？係 我知道， 就講緊啲鬼鼠風啊。咁呢個就梁浸浸好似有鬼咁 樣， 係咪？喺後背脊嗰度 咁 樣入嚟。 如果你講窗簾咧，我又咁講喎。如果你真係用窗簾，你用厚。即係要用厚喎，如果唔係冇意思喎，即係佢直直，即係如果佢個唔厚咧，佢一樣直。 我而家就係咁啦，我係開翻條罅嘅，但係揾窗簾拉曬，咁啊只要冚住咗佢，咁你 feel 到有風，但係唔會直接吹埋呢度咯。 係㗎，係㗎， 好啦， 咁就會好啲咯。 啊咁啊落嚟咧，其實我哋差唔多到年尾啦， 冇錯。 但係而家得翻兩分零鐘時間，我哋講唔講下嗰啲咩大掃除啊，咩 應該暫時唔夠時間㗎啦， 係嘛？留翻嗰啲絕技。一次过讲俾大家听啦， 冇错。咁嚟紧嘅话，我相信咧，家居明会教下大家嘅就系，譬如可能系清洁家居清洁嘅，包括啲咩嘢先啦。譬如可能系家私嘅清洁啦，又或者就 系 自己喺屋企嗰度游下墙身嗰啲 DIY 得唔得？ 哇！呢度咧，即系点解我唔用真名咧？因为呢度讲到呢度咧， 真名嚟嘅咩？我以为你姓家嘅，阿家生啊。咪喺街見到，哦，你就阿加生，加生有行嘅啦。 點解 咧？講嚟聽下。嗱，話俾你咧，因為咧，我會到時咧，會將我同我啲油漆師傅咧，即係鑽研咗，即係二三十年嘅一啲，我哋覺得係啦，咁樣就會公諸於世。 哇！ 係，但係因為唔公諸於世咧。咁所有嘅朋友咧，佢係唔識點樣做，亦都做唔嚟嘅。但係當你公諸於世之後咧，就好多普通朋友都做得嚟。咁但係有好多即係師傅就會 下山一千字，講嘅窒窒窒窒窒窒窒窒窒 窒窒啦，驚啊！ 所以就用假名嗰啲。 喂，阿家生，我想問你一樣嘢啫。嗱，如果即係用少少錢咁樣美化家私啦，嗱，下個禮拜答我啦。而家太短時間啦。我想咧將個 sofa 咧，因為有啲人話咧唔想抌啦，還好啲。不過真係坐咗好耐啦，咁樣想將佢包過啊。 有噶有噶， 你有冇听过？ 我知啊， 成个 sofa 嘅皮咧，拆咗佢外边嗰就换过啲，都系咪建议咧？即系 D I Y 得唔得？定系约得 点 D I Y 冇得 识 啊？冇得啲， 你试下上去嗰啲唔知啲乜嘢 sofa 皮 有啊，真系得噶，但系你要有啲工具咯。佢哋嗰啲 佢有晒钉噶嘛？你点 D I Y？ 诶 得噶。有啲系可以噶，你自己 家居明啤住你啊！家居明话我仲使窿嘅，你咩都 D I Y， 我 仲使 瞪大眼，戴咗口罩佢又唔见唔到我擘大口啫。 OK， 好啊，唔系我就睇咗有好多，譬如可能 D I Y， 你讲紧嘅喺嗰啲社交网站嗰度咧，佢系会教人你咁样做，但系佢话都几严重嘅，嗰啲钉枪咧，砰砰砰咁样嘅就 系 整 我。我系极度唔赞成屋企有把钉枪啦，真 系 好危险啊！我屋企都唔敢有把钉枪， 系咪 ？OK， 好，咁其实下个礼拜嘅话，我哋就会试下同大家会讲下嘅，就可能系清洁嘅啲家私啊，或者系你屋企嘅时候呢个小装修或者小型嘅清洁嘅方法啦。 好啊， 多谢晒阿家生吓， 唔该晒家居明哥哥。 唔系，我有啲 friend 而家叫我戆居明啊，唔系家居明， 家家明啦， 系啦。 OK， 好，家姐妹，多谢晒。嗱，翻嚟咧，我哋另外嘅半小时就会有取 Sir， 中医取 Sir。 下个礼拜再同家居明哥哥见面。 Okay，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2020年7月1号港岛示威冲突之中，一个警员在黄仁书院对开被人以短刀刺伤，涉案的凶徒当晚在即将起飞的航班上被捕，他的26岁女友协助他逃避追捕亦都被捕，是亦都被控。女被告否认一项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罪，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成，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监一年。被告的男友早前承认暴动和有意图伤人两罪，已经被判囚5年。 政府建议填海兴建的交椅洲人工岛会由三个岛聚组成，比早前建议多一个岛，建造成本最新估算增加到5800亿，土地收益就下调到大约7500亿。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认为是正常调整，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预计最快3年之后开展填海工程，到时无论是物料和工程费用都可能有变动，收益都会相应增加。又强调当局现在只是作情景预算估计，当正式完成研究之后会有比较准确的数字，期间亦都要小心控制成本。至于是不是忽略屯门居民的需要，刘国芬说中部水域人工岛只是整个明日大屿计划的其中一部分，日后亦都会有屯门西发展和龙鼓滩填海项目，到时都可以研究屯门一带的铁路发展。政府公布填海兴建的交椅洲人工岛新方案，初步提出兴建全长大约30公里的铁路，途经港岛西、人工岛和洪水桥，同早前规划以屯门内河码头作为起点不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认为，将路线起点转到去洪水桥，明显以服务日后北部都会区人口和跨境客为主，将屯门的50万人口弃之不顾，未能够物尽其用，欠缺成本效益，重新会绝对反对方案。对于政府最新估算建造成本增加到5800亿，卖地收益就下调到大约7500亿，本土研究社成员陈剑清说，人工岛项目是横跨多年的发展计划，最新造价是因应过去4年工程物价作出调整，并没有考虑到未来20年的通胀，批评是低估成本。海关侦破2宗利用远洋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物品，包括是贵价食材、餐酒、电子产品和受管制的濒危物种，估计市值大约2亿，拘捕5个怀疑涉案男子。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本周后期至圣诞节，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98点，升3点，总成交金额36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8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23元，升2仙；腾讯控股311.4元，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65.46元，升8仙；阿里巴巴84.45元，升4毫；美团173.5元，跌咗2蚊；友邦保险83.9元，跌7.5毫；新东方在线49.3元，升0.9；南方恒生科技3.94元。4.6升了1.6仙；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2.26元，升6仙；中国平安49.6元，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32.03，瑞士法郎0.928，加元1.362，人民币6.97，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日经平均指数报26,401点，跌166点。港金报16,87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49美元，卖出1,815.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姑提翻你，受到火警影响，油麻地金粟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吴松街之间全线，以及系庙街介乎北海街至金粟街之间全线都需要封闭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280X 需要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时代广场一浸车。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多车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芜湖街。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比较车多。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回旋处挤塞，龙尾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都系比较多车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方向旺角，仲有龙翔道天马苑观塘方向。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时应该要格外小心，转弯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仲要留意有没有行人过紧马路。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丰收快活人，陪你过冬至。 我是马铃薯小强， 我是 Sarah 李子红萝卜， 我是老鹰茄梁继章，我们的节目就好像 罗宋汤， 因为包罗万有， 我们的节目好像大家庭一样， 饮完乱粒粒， 家一点一滴凝聚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福大家冬至快乐。 铁路和主要干道连系市区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齐石，我记得佢叫齐思豪，齐石。 你好，大家好 。好啦，哇，咁其实咧就系人都知道咧，呢一个时间咧就应该系冬天嘅。但系喺我哋香港嚟讲嘅话，我哋嘅冬天咧都即系好奇怪，有时有热，跟住又突然间即系好冻。咁但系始终都系叫做系喺24节气里面嘅话咧，我哋都系一个冬天啦。今日咧我哋做咗一个特集，叫做冬季特集，唔系突然间去集激你，但系就希望可以讲多少少有关嘅，就系冬天我哋需要嘅就系、是、应该要做多啲嘅嘢啦，同埋嘅就系我哋应该要食嘢啊，各方面嘅话应该要点样令到自己嘅身体会好啲嘅、先讲讲嘅就系譬如冬季嘅特性先啦。喺中医嚟讲嘅话咧、有冇啲咩嘢可以同我哋介绍？ 我哋留意到冬天啊，天气一定系寒冷啦， 冻 啦，系啦，咁一冻嘅时候咧，我哋个人体个阳气就容易会系个人系缩埋。 你谂乜嘢啊？你 谂乜？ 湿 湿 湿 湿 啊嘛， 啱 咩？ 系啊，啱啊，因为我哋阳气咧就相对会被个阴气、阴寒之气咧就消散。 系 咁一冻嘅时候咧，我哋一定系缩埋一嚿咧，就等到个面积少啲，就冇咁容易流失咗我哋嗰啲阳气。 我系咁样意思。 系啦，冇错啦，啲血管咧又因为受寒咧，又容易会收缩啦。系啦，所以咧我哋呢个中医原理咧就叫做寒性收引啊，咁样嘅意思。 寒性收引。 咁啊，寒又容易主痛，系啦，即系话因为佢收缩嘅时候，啲血脉循环会差啲，咁就会多见痛症咯。 系， 系啊，所以冬天好多时候会遇到嘅，我哋有啲人会容易冻亲啦，又容易会有感冒啦，一阵间又容易会消化力量会好似差咗啦，唔开胃啦，又容易会手冰脚冷啦，跟住就出现小便又频啦，夜尿又多咗啦，个人又攰多咗啦。其实呢一啲嘅症状全部咧就反映喺冬季当中就系阴寒气盛。我哋个体质如果阳气不足，咁就好容易受到寒邪所伤，而引致到出现有呢一啲阳虚病症。咁如果中医角度要调理啦，当然啦，你冇办法会调教到嗰个天气变化。 系啊， 咁但系我哋就可以注意自己嗰个生活环境。嗱，有啲人会用暖炉嘅，有啲人咧就会整个热 pad 黐住喺身体。 系啊， 咁呢啲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因为你自身产热功能不足，你就要外界方法辅助。 系， 如果你唔用呢啲手段嘅话，你挨。咁你身体就会只会将你嗰啲阳气咧就更加消耗。 哦，唔得噶，有啲人又话唔好着到咁暖 啊 嘛， 又 话 啲细路仔 抵抗力。嗱， 咁啊，当然啦，就睇下呢个人本身有冇症状先。 哦， 如果佢系强壮嘅，咁就可以锻炼。 系， 咁但系如果佢知道哦，今日我要出街，我去一个好长嘅时间，但系你都唔带定件衫，咁你系咪真系可以挨得起呢一个咁长嘅时间？如果当中有咩闪失，咁你就会病噶咯噃。咁所以咧，我哋都系要着多一件嘅，因为我哋要合时令，按照翻嗰个季节去食嘢啦，去着衫啦，或者系生活嘅， 冇得同个天气斗嘅。 系啦，但系取时你件外套咧， 我件外套喺个袋度。 炒佢个蛋，有冇啫？系啦，咁呢样嘢就会天气会带，即、就、系、是、会令到我哋嘅身体会有咁嘅情况，所以我哋会因应咁样嘅话咧，可能喺各方面嘅话咧就要注意一下啦。喂，先讲我哋饮食先啦，饮食方面嘅话，有啲乜嘢应该要食多啲，同埋有啲乜嘢就要食少啲咧？喺冬天 先讲啊，少食啲先啦。生冷寒凉嘅嘢咧，就一定系唔应该食咁多，特别系中医本身都建议唔好食生冷嘢啦，因为生冷嘢都系伤脾胃，因为你冻嘅嘢进入咗个胃肠，会令到佢个消化减慢，血管收缩。咁如果喺冬天，本来我需要阳气，要热力。咁但系你又唔去，你又去食啲生冷冻，仲进一步消耗咗你嘅阳气。咁你个人咪多问题发生咯。呢个系唔好食嘅嘢啦。 阿徐 Sir 生，你嘅意思系生冷嘢，即系啲鱼生啊、雪糕啊嗰啲冻嘢， 尽量避啦。冻 饮啊， 知道 嗱。你所以我哋平时见到我哋去，就算食鱼生，咁可能佢会有啲姜喺旁边，酸姜咁帮你消化。咁但系如果你冇咧，咁你就会更加差啦。咁啊，呢个咧又会系注意啦。咁啊，嗱，生冷冻嘅嘢，但系生果咧就好多人都会食嘅。咁但系生果唔系唔可以食，而系系话唔好食咁多， 唔好 食咁多，因为 食乜嘢生果有冇关 系 啊？ 呢个就冇大，本来系有嘅，但系先讲咗个量先。 好啊， 任何生果其实都可以食，不过量如果好健康嘅，我平时食橙好健康嘅，但我咧每餐都食两个嘅，咁佢咪要消耗咗啲阳气去消化呢个生冷嘅橙咯。 啱啊， 咁我哋就会容易会因为咁而食滞咯。咁所以咧就生果，我会建议喺日头食。最好就唔喺夜晚又臨瞓前去食，咁就會更加令到個身體個陽氣會減弱啦。咁啊，所以嗱，生冷嘢、沙律、汽水、雪糕都盡量要減，係啦。咁啊，第二啦，我哋咧就要食翻啲補陽氣嘅嘢， 補陽。 咁補陽氣嘅嘢喺食物裏邊當中快見效嘅就 羊肉， 係肉類，係啱啊，真嘅羊肉。系啦，羊肉啦、牛肉啦、鸡肉啦，呢啲系比较具有营养温性嘅，咁佢就可以食完之后，明显感觉到个人咧，好似觉得有种旺气。 但系真系噶，你食下食个羊腩煲啊，食完之后成个人滚噶个身体， 腊味又系， 系啦，呢啲咧就因为佢个营养成分系啦，令到我哋可以有一个产生个热量嘅现象，所以好多人佢中意 keep fit 减肥，咁如果冬天嘅时候佢都系食得比较热量低，咁佢就手脚就更加。 交會冰冷啦， 會暈嘅， 冇錯，抽筋啦，亦都好常見。夜晚瞓到半夜，啲氣血唔到，手腳好凍。咁所以咧，呢一啲我哋肉類係可以嘅，但係中醫角度咧，冬季咧就同我哋嘅腎臟相應。咁所以咧，中醫就角度應該要補腎，因為嗱腎咧係藏住啲精，而啲腎精咧就化身我哋身體嗰啲陽氣。咁如果個陽氣唔夠，咪拍凍咯。咁但係如果我哋能夠補腎壯陽，提升嗰個腎火，咁個人就冇咁怕凍啦。咁當然啦，顏色上選擇咧就從黑色，冇錯，好叻好叻。咁黑色嘅嘢，咁但係黑色有咩 黑豆啦、芝麻啦， 冇錯，黑豆為主啦。因為都要係温性啊嘛，所以咧黑豆又係有幫助啦。黑芝麻頭先講都係有補腎潤腸作用。 白芝麻就唔好漏啊！ 白芝麻就 染黑佢啦，唔得。 浸落啲麻， 一樣黑 芝麻，幾好，即係要食個黑芝麻糊，係咪啊？芝麻糊， 芝麻糊都有幫助啦。咁若然譬如我哋食一啲係果nuts 裏邊果仁啊，或相關，例如好似啲腰果啊、核桃啊、栗子啊、花生啊。呢啲咧都係具有補腎作用。 哦，係啊， 冇錯啦，因為佢果實種子就係等同於好似個腎嗱，所以腰果嘅形狀好似個腎咁樣，花生又好似個腎豆，又係咁嘅意思咯。咁所以佢哋形狀就以形補形，個原理就引入去個腰腎功效。咁可以生活都可以食下核桃啊，呢啲都係補腎。 核桃似個腦，我覺得 係啊， 核桃我剝出嚟好似個腦咁樣。 咁呢啲都可以喺冬季叫做食去補下個腎氣。 咁如果係嘅話，西人都好叻喎，佢哋喺呢個時候咧過聖誕啊，佢哋會食呢啲嘅 nuts 嘅喎。 冇錯啊，咁好多人又會食一啲好似藍莓啊，或者係一啲叫做桑棗啊、黑棗啊，呢啲全部都係黑色紫紫藍藍色嘅嘢。咁佢哋冇錯，佢都係以補腎呢一個方向咧，營養補給又補血，都係啱呢一個時間用嘅。咁當然啦，我哋真係要留意一下有冇吹風受寒過啦。有陣時可能我哋都會趁住天氣涼爽啦，咁去海邊一陣間又去上山咁樣。 唔係啩？呢個時候 你就去 就我遊冬泳啊？應唔應該咧？ 係啊， 咁啊睇下你有冇鍛鍊啦、啊。因為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好叻嘅選手健 身，包括你啦。 我哋就好似海豹咁樣，有啲脂肪擋住。 海豹添，咁都嚟咯， 犀利啊！ 咁所以其實都係講緊，如果你係陽氣唔夠，你就唔會去挑戰自己嘅身體 啱 啦，但係你要鍛鍊啦，冇一個人開始嘅時候去咁強壯嘛。咁所以咧，如果頭先講啲豆類，我哋可以補充多啲營養。咁湯水裏面咧，中醫就係會用一啲比較補腎温陽嘅，例如巴戟道仲啊，係啦，煲下啲豬腰啊，或者豬尾啊，其實佢都係想將個營養咧就引翻去個腰脊，去個腎嗰度，去提升翻佢嗰個陽氣。咁由於頭先提過啦，陽氣唔夠嘅人咧，就容易會喺冬天咧就腰骨冤酸，跟住夜晚咧就成日都要去多小便啊。 係啊，我冬天嘅時候咧，我成日去廁所啊。 係嗱，其實冬天因為冇辦法，因為你夏天嘅天氣熱，就陽氣盛，出汗多。咁水分有帮助蒸发，咁就小便少咗咯。但系冬天你都运动都少，活动都少，咁你又冻，你 冇汗 冇错啦，你排唔到汗，咁你饮水都要噶。咁所以咧，佢就要小便频。不过一个特征，如果同个肾气相应嘅咧，佢系好明显系夜尿嗰个表现系突出啲嘅。 哦， 嗱，佢日头都会频啲，但系夜晚以往可能去一次，咁但系而家咧去四次。 哇！点瞓啊？咁样 咁咪好难咯，系啦，会影响咗个睡眠质素。咁但系呢一个咧系一个肾气不足嘅特征。嗱，我哋留意到平时好多病人睇症嘅时候咧，佢哋都讲话，可能系男士，佢咧就西医咧就讲佢系前列腺嘅问题，引致到佢屙夜尿。咁但系我哋亦都有一个体会嘅，就咁点解前列腺净系识夜晚先要影响到佢屙夜尿，日头唔会影响到佢屙多啲咧？ 因为佢活跃咯，夜晚好似啲猫咁啊，夜晚嗰啲。 但系调翻 夜猫子， 但系调翻转日头调，我喺中医个立场去体会咧，日头个人活跃，咁所以血气运行到每个器官都系比较好，佢就维持良好嘅状态。但系当夜晚一入夜入属阴，个人静止，个血气唔到嗰啲位咧。佢就做唔到佢應該要有嘅功能，所以咧佢就成日都 氣化唔到啲水分就要排尿排尿排尿， 氣化 係啦，呢、這個就係個熱力冇辦法將啲水分氣化。咁、 嗯、 所以咧、嗯，我哋就中醫角度就一定係要補腎温補陽氣。咁佢嗰個小便夜尿嘅問題先會減輕。咁、 嗯、 但係你要補都唔係真係而家即刻飲兩劑中藥話哦夜晚即刻小便冇咗。 咁點解唔得？ 係啦，嗱，因為 飲水成日都唔飲水， 因為我哋玩兩個啞鈴嘅老鼠仔都唔會即刻大咗， 即係會實淨啲啊嘛。 係啦，冇錯，要補嘅。咁、 哦、 但係有啲咩方法可以快啲幫助咧？嗱，曾經咧有一個病人啦，咁佢就腰骨痛，咁佢話：醫師，我成日都咁腰骨痛，有乜計仔咧？咁我話你試下熱敷啦，咁樣。咁佢話好啦，咁有一個晚上佢係攞咗個暖水袋，就放喺個床嗰度，咁啊挨住咧好舒服，咁喺度睇書，睇下睇下咧佢就瞓著咗啦。咁、好啦，咁但係好彩佢又冇辣親啊，因為我哋好小心啦，又驚灼傷嘛，因為你固定咗。咁佢、但係佢話咧，我嗰次咧有個好處，我晚晚都要屙四次夜尿，但係咁啱嗰日咧有個暖熱嘅嘢敷住個腰骨咧。一次都唔使起身， 哇！咁簡單啊！ 咁好啦，這個呢個就唔係靠你自己內在，即係話反映出如果外邊嘅温煦，令到你嗰個氣血增旺咗，係個腰腎、個腎火夠，佢喺夜晚呢段時間都可以維持平衡，咁佢咪唔需要起身屙尿咯。咁、呢個就係我哋個陽氣嘅表現啦、所以咧，我哋好多時候夜晚有啲人瞓覺瞓極喺張牀都唔暖，隻腳又凍又抽筋咁樣嘅現象。其实我哋都会建议可以喺个床面咧就铺张毛毡咯， 咁你电毡得唔得？ 电毡一定得啦，但系有啲人就惊唔同嘅牌子又唔知呢样 路， 咁但系如果毛毡咧，佢就已经可以帮你锁住你嗰啲温度，咁你就暖粒粒，个人咧就冇咁容易话好似俾个床褥将你嗰啲热散咗，咁样你就会唔使起咁多次身去小便都有帮助咯。 就系咁样就已经得啦，又或者佢就我哋用个暖水袋系嘛，喺嗰啲位置嗰度系啦。 系啦，都可以。但系当然啦，仲可以有啲方法去提升一个人嘅阳气咧。咁、如果夜晚啦，因为夜晚属阴，系阴气盛嘅时候，咁我哋上床瞓觉，我又想对脚暖啲，我又想个人阳气好啲，咁我咪浸脚咯。咁、我浸脚嘅时候，我可以煲一啲用啲艾草 同埋姜， 系啦，姜又得。不过咧，我会建议用。桂枝，系啦，姜同桂枝都系驱风，桂枝就系肉桂嘅树枝啦。咁佢桂枝系温阳，有补阳气，有通经络，同埋佢味道咧就比较幽香，系啦。咁如果我哋去浸嘅时候，佢会觉得好，即系嗱，我哋好多用香薰，有啲人会有啲桂皮，一片片咁样摆到有啲幽香气味。 冇错。 咁啊，用嗰啲同样用桂皮都得嘅、 嗯， 用桂枝啊喺药材铺买又都好平嘅。咁啊，拿炸落去，煲煲水。咁啊浸腳又得，咁、我個人咧就會覺得嗰種氣味又舒適，跟住個人咧又温暖，咁同埋可以咧就令到啲氣血運行到喺啲手腳嗰度，咁、就冇咁容易夜晚又抽筋啊，又麻痹腳臂啊，小腿又唔舒服咯。 明白。所以上頭先你有講到嘅就係話呢個係我哋冬天嘅時候，我哋應該要注意嘅嘢啦。但係佢香港咧而家已經差唔多嘅就即係你會覺得話冬天得嗰兩日，我哋仲需唔需要咁緊張咧？ 嗱、都係要做，不過係咪要日日去做？嗱、始終咧我哋都係要按照住。那個四季時令，一下子我哋以為自己強，但係又唔係真係咁強，咁、我又繼續去肆無忌憚去食生冷嘢，我又唔去補充啲陽氣，咁我個身體就借啲熱都會病嘅、 哦。 所以我哋入咗季啦，我哋都係要注意喺我哋飲食啦。我哋頭先講第一句講嘅就係話。盡量避免食生冷寒涼先，係啦，因為我哋唔想因為佢而削減咗我原本嘅陽氣，然後我先再做翻一啲嘢去維持我個陽氣個水平點。咁我哋就未至於一定去要係咁投注好多一啲温熱嘅嘢落去升起佢啦、但係如果有啲人佢夏天都係要著冷衫，係啊，佢 有啊， 佢見親冷氣都好驚， 係啊。 咁嗱，因為冇計嗱，譬如話好似一個職業場所。佢係一個室內，不定一定要開冷氣。 一個恆温係咁，係咁 嘅 温度 咯。 咁你一入到嚟嘅時候，由朝到黑你都係避住嗰二十度嘅冷氣，一路就涼住你。咁、你咪其實平時都喺度燃燒緊你啲陽氣咯。 係、 咁所以去到冬天嘅時候，你都更加知要保暖咯。 啊，你又講得啱。其實有時我哋喺 office 嘅話，就算冬天嘅話，佢都係開冷氣嘅。 係啊， 係啊，一個冇辦法。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點樣去維持身體一個穩定性咧、就要每一個人都有啲唔同。 你見到朝朝早啲神運嘅婆婆公公咁樣，佢哋真係做好少嘅啫喎，喺度揈嚟揈去，但係佢又得嘅， 揈嚟揈去，係 啊，揈下手，揈下腳，原因佢運行陽氣旺，所以咧佢一啲都唔怕。 咁我哋係咪做啲運動嘅話，其實都係會有啲好處咧？ 嗱，我哋係趁有太陽出嚟嘅時候，太陽，所以吸收太陽嘅陽氣。就有助帶旺我哋嘅氣血運行，所以以前有啲長者咧就話啊，如果呢幾日落雨啦咁樣，我又冇得出去運動咧，周身都骨痛啦。但如果今日咧落公園行翻兩個鐘，曬下太陽，吸收翻啲陽氣咧，咁我成個人咧就會覺得暖粒粒咯。所以喺中醫角度，冬天咧佢會進作嗱，我哋夏天有一個叫三伏天，冬天咧都有一個咯，同佢一樣嘅叫三九天灸。 三九天灸 係啦，咁三九天灸咧就叫做冬病冬治。咁夏天嗰个咧就系冬病夏治吓，因为避免咗你冬天就系阴气盛啦，不如夏天保定啦。但系有啲保定啫，都未保够噶嘛，佢冬天都怕冻噶嘛，咁就要喺冬天嗰三日最冻嘅日子咧，就用一啲都系中药敷住喺啲穴位，令到佢产生提升个阳气作用咯。 即系同夏天嘅天灸系一样，但系日子唔同。 日子唔同，佢就系由第一个就系由冬至嘅第一日起咯，咁就每隔九日就做一次咯。系啦，咁呢一种就系属于三九天灸，咁佢就帮助补充人体阳气去渡过呢个严寒咁嘅意思。但香港啊好啲嘅，因为香港都未至于话太差。咁但系就算外国有啲零下，可能比较冻啦，揽埋都零度或者零下。咁但系又有啲唔同噶，佢个生活环境佢总会有暖炉。 系 啊，室内好热添。 系啦，佢着件底衫短袖就喺屋企腾嚟腾去，但系香港未必得。 腾嚟腾 去，系啊，香港仲要系湿冻。 系啊，你坐喺度睇电视都系会阴阴冷。 系啊，有鬼咁。 所以你调翻转，你宁愿一起身，不如落起落地跑下、跳下、做下啲活动，做下家务，做乜都好啦。总之你搵啲嘢喐动，你个人一气血一旺。你大風啲你都唔怕， 明白？ 係啊，所以我哋話見好多人去跑步啊，嗰啲比賽，個個都好晨早企喺條天橋嗰度等，哇！個個都凍到隻腫咁樣，想著又冇得著。一起步一跑，個個都除曬咯，係嘛？咁佢就即係個身體就係咁樣咯。 非常好，好啦，今日我哋嘅冬季特集嘅都講咗有好多唔同方面嘅大家要注意嘅嘢咧，都希望大家咧，就算喺冬天嘅時候嘅話，都能夠咧身體健康。唔該曬，水城， 唔該曬。 离不开的你，责怪我转机，要飞要飞，我不生不死，无用我你瞬间已默记，宁愿自己来过吧，我最爱的已默记，难怪着我都搞足气。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it's okay. Hey, 还原我心灵的气味，充溢的气味，难呼气。Hey, 云雾里面慢慢亦是你，倚在我身不分离，期望你不阻挡。 好啦，快到十二点钟，听呢个风骚快活人。咁我哋翻嚟咧，就会有呢一个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就会 客家婆来啦。 价系因应过去四年工程物价作出调整，并冇考虑到未来二十年嘅通胀，批评系低估成本。 2020年7月1号港岛示威冲突之中，一个警员在黄仁书院对开被人以短刀刺伤，涉案凶徒当晚在即将起飞的航班上被捕，他的26岁女友协助他逃避追捕亦都被控。女被告否认一项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罪，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成，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监一年。被告的男友早前承认暴动和有意图伤人两罪，已经被判囚五年。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40% 以下。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后期和圣诞节期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3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03点，升8点，总成交金额38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8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9.23元，升了2仙；腾讯控股311元，升6元；阿里巴巴84.6元，升5.5元；恒生中国企业65.5元，升1.2元；美团173.5元，跌2元；友邦保险84.05元，跌了6毫；新东方在线49.65元，升2.25元；中国平安49.7元，升6毫。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2.16元，跌了4仙；南方恒生科技3.95元，升了2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3，英镑9.485，瑞士法郎8.399，澳元5.196，加元5.724，新西兰元4.92，欧元8.2747。每百日元对港元5.8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5。日经平均指数报26397点，跌170点。港金报1687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67美元，卖出1814.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北角方向近住维园道上桥位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中环广场对出嘅，就系、是、东区走廊去北角方向近住维园道上桥位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中环广场对出。咁另外屯门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三圣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喺几分钟前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就系喺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嘅，就系、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三圣村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就接近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咁喺九龙区，较早前受火警影响啦，咁油麻地嘅金粟街同埋庙街都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就系、是、油麻地嘅金粟街同埋庙街一段啦，封路重开。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啦，咁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咁头先讲咗就系受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啦。去港岛方向，由于有道路工程，九龙入口近住油荔村嘅慢线咧就封咗。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就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小辉台。在九龙，九龙公园径去返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海防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都是比较挤塞。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啦，柴湾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柴湾道去翻环翠道方向，近住圣公会柴湾圣米加勒小学对出嘅支路咧，需要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黄大仙的东头村受爆水管影响，东头村道来回方向近住东头村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旺角，龙翔道天马苑方向观塘，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屯门龙富路桥面方向屯门，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结果将于12月24日香港电台第二台 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环球榜时段内揭晓。今年颁发的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喂喂，我唔够高啊，你可唔可以攞铲车入面嘅铲叉升高我去攞件货啊？ 你都识讲啦，呢部呢系铲车唔系升降台、啊、你咁样做呢唔系升高而系升天啊。 我用铲车嗰阵啊，你仲系 BB 仔嚟咋，快啲走啦。 我呢唔会帮你㗎，我建议你呢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教你安全使用铲车嘅资讯，咁样铲车呢就唔会变铲车啦。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搭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 机电工程署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规搭扶手电梯。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哎呀，老师，好冷啊，好冷啊， 好冷啊， 冷啊，好冷啊！ 圣诞快乐， 好冷啊！ 你连阿咪阿姨都讲错嘛？ 好冷啊，好冷！ 有乜老鼠？ 老鼠， 老 鼠， 好冷， 好冷 哦！ 好冷，你冷，你冷唔冷啊？ 二冷唔冷？ 二冷唔冷？ 四冷唔冷？二 二嘅户卡大唔大宽啊？ 咩话？ 咬户卡唔太宽， 唔太宽， 哦、因为有户卡大唔大风。 其实有个分别噶，如果你屋企咧，我哋叫当风咧，即系可能系好开扬啦。嗱，你夏天你觉得开扬啦，但系咧有时譬如向海嗰啲咧， 冇错， 哇，真系吹到你眼眉都甩，眼眉都甩埋， 变雪条啊！我同你讲， 冻噶， 好。嗱，不过今日咧都咩好冷咋，系咪啊？ 唔系好冷咋， 有冇见 到咧？ 雪叫兔，系啦，不过好干， 好干， 因为咧得三十叫。 点 解你讲一句佢讲句，你讲句佢讲句， 练习咯。 其实咁样系 O K 嘅， 好似机械言咁样嘅。 唔系，系有一个 echo 啊，你好似个山度讲有喂， 佢好似一个 echo 咁样，系冇错，回音。 十九度， 度度度度度， 非常度度度， 回音咁样。 系啦， 回音强啊，今日 冇错。阿东杰，今日喊乜嘅名？ 喊边个？ 哦，咁啊，营业牌后次要啲禅书啊， 禅书啊， 冇禅书， 我咗两只国定而要禅书喎， 冇，没有， 唔开禅， 我没有唔开禅， 个条啲啲啊， 条啲啲， 头耷耷啊， 条哪行， 净系得个头咩？头耷，好多嘢都得噶， 人耷耷， 系啦， 钱 人耷耷， 眼 耷耷， 系啦， 好啦，阿龙健啦咧，要唔会咧诶检验嘛？招来仙丹只系咩？ 系啊，仙丹只， 仙丹只啦， 开开闪闪。 我古老师，你今日教仙丹食乜嘢？ 错，你估我教乜嘢？ 关于圣诞嘅嘢，例如圣诞树啊、圣诞卡啊。 错， 我估买咩礼物？ 啱啦，但系系祝福嘅圣诞礼物。 好啊， 咦， 杯杯一定有上架。 其实我觉得咧。冇办法，譬如我识咗马超哥啦，嗱，当真当真，唔系当真系真系嘅，我识咗马超哥三十年啦， 而且咧食多件三色 件， 三色 件啦，咁你话啦，三十年当啊，我每年买一份礼物，买到头都爆啦，咁所以你都要原谅，其中有一两年买啲咩杯啊。即系一啲叫做人哋觉得系最垃圾嘅礼物， 圣诞礼物、中福圣诞礼物， 边有咁多心思去谂啊？系咪先？即系系咪啊？即系咁。 但我冇收过喎。 我啱想讲，唔系佢嘅意思，咪就系话收俾佢唔送咯。 哦，咁已经谂 到。佢费事谂， 费事谂， 明 唔明 啊？ 明啦，明 晒。费事谂啊， 系啊，系五靓啊。 客家话咪咁讲， 五靓， 五靓，五靓。 嗱，你话费事谂就系费事谂， 费事谂， 费事 谂。O K， 好啦。 咁使时间系咪？ 使时 间。好啦，咁今日要讲嘅就系最服嘅圣诞礼物咧，你而家呢一段时间咧，你只要打呢几个字上去嗰啲咩度啊，大把。但系其实好多时候咧，我正如头先阿小张张所讲，我真系冇办法嘅， 真系冇办法。 尤其是系公司交换圣诞礼物， 同埋咧 系应该取消嘅，系咪？ 同埋咧，因为有啲嘅公司实体公司又好啦，网上都好啦，佢有啲叫圣诞礼物 collection 啊嘛， 系啊， 最好噶啦，譬如我要买二十份，咁佢个 collection 二十份里边有最垃圾嗰啲。咩相架啊、杯啊、 玩具啊、 潤手霜 嚇，潤手霜還好，潤手霜我收到。 咁佢喺曬嗰度，咁如果你冚埋都覺得垃圾，咁冇辦法咯。 係啊，咁但係真係嗱，正如你所講嘅就係，如果我要參加一個聖誕嘅公司聯歡嘅，係啦，我要交換禮物，重要嘅就係玩到乜嘢咧？十蚊。廿蚊，我點買啊？係啊， 有啲 廿蚊點買啊？真 係佢就係唔想大家個員工太破費啊！ 係啊， 如果你唔係喎， 好好 十蚊廿蚊，我又諗到咯喎，我咪買嗰啲糖咯，即係嗰啲一包嗰啲細細包嗰啲糖咯，無論朱古力糖或者糖有多 collection 係咪？夾夠十蚊，夾夠廿蚊， 夾嗰啲未必得啊，夾嗰啲又未必得啊， 咁你又覺得唔得睇啊？系嘛，好难做嘅，我觉得 好难做噶。 所以咪就因为咁样会搞到我发觉一样嘢嘅就系有呢啲咁样嘅交换礼物咧，大家又好似懒系要搞啲揭秘出嚟嘅就 系。咁样。 但系到最后尾嘅时候，你有冇见过嗰啲礼物冇人攞走， 好唔开心， 就变成垃圾啦。 系啊。 所以我真系觉得嘅就系交换礼物，大家真系要谂清楚。如果系大家系冇心思嘅，真系为交换礼物而交换嘅话，你不如 cancel 佢， 唔系 取消。 如果嗰样嘢。全部禮物都是可以食得的，會不會好一點？因為 咁又你 譬如一隻杯你唔鍾意就冇用㗎喇喎，但係食物始終會有人食㗎嘛，無論係朱古力糖、餅乾或者咩，你始終會食㗎嘛。 咁都係，但係都有人唔食㗎嘛。你有冇見過有好多嘅就係啲老闆呢，呢啲咁嘅過年過節呢就一定會收到好多 hamper， 係啊， 啲禮品包都係好大件事㗎，我覺得有時你會見到嘅就係擺曬個 pantry 度囉，叫各位大家就任你攞，但系都有好多嘢嗰度， 但 系都系摆喺度烂晒， 都唔差噶喎，礼品包嗰啲里边嗰啲好贵噶，四位数字噶， 啱啊！你买嘅时候咪贵咯， 系啊！ 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其实阿老板有边啲真系要啊？ 嗯， 抽起啲香印提子先， 佢会抽起啲佢贵嘅，佢要嘅，但系唔要嘅佢摆出去 pantry， 但系好多时候你都见到啲生果又摆到烂晒啊，跟住又生晒嗰啲蚊枝啊，咁样又系要姐姐攞去抌噶咋， 系啊！ 所以嘅时候你话即系佳节当前嘅话，其实大家都真系要谂下之后系啦，冇错，你点样去收拾嗰个局面咧？系咪？好啦，咁啊讲到话即系最服嘅圣诞礼物咧，咁啊只需要咧你要打上去呢啲咁样嘅即系搜寻网站，咁啊就已经系有好多噶啦。今日要拣嚟嘅就系最服嘅圣诞礼物嘅十大， 会 有 一定有杯， 有啲咩嘢？ 一定有杯啦，一定有 上 架， 上架有 颈巾，我都觉得有 颈巾嘅巾帽， 手套啦。 套冇，再补 物咧， 物冇， 补咧， 记事簿咧？ 有类似系文具咁样嘅嘢啦。 口罩有冇啊？ 口罩，口罩冇喎、 啊。因为口罩仲 有， 都仲系用，咁啊唔系嘅。而家人哋一般人对口罩咧，已经唔系净系当口罩啦，当一个点缀或者一个美容嘅，即系要 trendy 啊、嗯！你求佢再买啲最普通嗰啲蓝色嗰啲，可能有啲人未必中意，即系佢。我都好耐冇见你戴嗰啲最普通嗰啲蓝色嗰啲啦，你都好有唔同嘅颜色啊、花纹啊，女仔可能有啲卡通公仔，而家啲口罩已经系。同件衫要襯 嘅， 係啊！ 我又會覺得咁樣嗱。當然你話如果覺得最傳統、最早推出嘅嗰隻藍咧係有係服嘅，但係問題在於而家出咗有好多嘅，有啲深藍 色 啦， 係啊， 五顏六色又有一個問題啦、嗯。要相確嘅就係啲 pattern 你未必中意， 未、嗯、 所以我反而係會覺得就係你有某啲顏色咧比較係中性啲嘅，或者係會比較大路少少嘅，應該係 OK 嘅、白色我都冇事啊， 白色冇事， 黑色冇事啊，係、 OK、 嘛、 啊？ 啲、 啊、 灰色嗰啲。冇事 啊， 但系 pattern 其實有時我都驚驚地，因為曾幾何時我有收過 漸變色咁犀利， 漸變色有，係、okay、啊，你得唔得漸變色？ 唔得， 我都唔得， 唔得， 係我覺得 咩叫唔得啊？ 即係接受唔到咯，係啊，即係上面紅色一路淡落去變咗白色啊、粉紅啊， 總之就唔同嘅顏色嘅系列就變咗嗰只漸變，你冇見過咩？ 唔會令你再肉酸啲嘅喎，馬小雲。 我知，咁我可以照鏡 嘅 咩？ 都唔係嘅，佢再大漸變嘅話，佢唔出得街嘅啦。 真 係係啊，太醜樣啦咁樣。 我唔信 嗱，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係嘅嗱，我試過有一次我就收到咩咧？係啊，佢送口罩俾我，但佢送咩俾我？佢送嘅就係泡皮口罩。 哇！ 泡皮 口罩， 個人你都識， 我知啊，我係咩咩？我知啊， 泡皮啊， 係啊， 泡皮泡紋， 係、 我覺得就點算啊？佢就唔係啊，女仔 wow 啲啊嘛 ，wow， 佢就話你個戴呢個我會好有型啊。唔得咯，系、咪？所以其实你话 pattern 啦、你都要小心噶，系咪啊？就算你话佢明明都好中意猫猫嘅，你送啲猫猫口罩俾佢，你又睇下咩猫噶？ 系啊， 唔好乱嚟 啊！佢最憎黑色猫，你又整只黑色猫， 对啊， 死火啦！ 好啦，咁所以最服圣诞礼物咧系冇口罩嘅吓、好啦，我哋逐个、 okay， 逐个嚟咯噃。 好， 首先第一个嘅就系唔知大家认唔认同啊？文具套装， 文具， 我又觉得 OK 喎， 服噶， 我 OK 啊， 你 觉 得服啊？ 唔系，但系文具套装 太 阔啦，咁你文具套装包啲咩先？ 嗱，我 胶纸座， 我举手，系啊， 胶纸座就唔 要一块胶铺个写字台嗰啲， 哇， 嗰块胶 你仲要？ 仲有啊，我唔要啊， 啲银行会送噶， 系啊，即系十二个月，然后个有支笔，嗰支又烂嘅钢笔， 其实嗰啲咧做又唔平，不过咧就冇乜用，其实 你讲得啱，有啲好靓添， 好靓， 系包皮嘅，我唔会用嘛， 我都唔会用。 嗰本记事簿哇，大过我块面。系啊，我点用啫？所以咧，文具套装咧都系一个最服嘅圣诞礼物其中一个吓。咁、文具又点讲啊？ 文具套装 门 key， 你连少少诚意都冇。你头先讲咗广东话。文具套装， 我系门区套装， 佢嚟先，去咗另外个山 谷，成语都冇。 门 key 门啊， 套装 门咩话？ 门 key 啊， 系啦，门 key 套装， 套装， 套装， 套咩 ？T 音啊， 套装 啊，系 啊，套装啊嘛， 套装 系啦，门 key 套装， 好似个日本人名咁。 系啦，文具套装先生系咪？ 门 key 套装， 文具神。好啦，第二样嘢都系一个套装，但我又唔觉得咁。因为我真的收过好多年，就是 润肤， 不是冲完凉你会用的 哦，浴巾液， 冇错， 毛巾 套装有几差啫，我觉得 OK 嘅， 我 OK 喎， 你只系洗面咪抹台咯， 佢通常咧就有一条细嘅，一条就系浴巾 嘅， 系啦，一条就面巾，通常都系咁样嘅，一条手巾仔，好啦，毛巾套装又点讲啊？ 猫钳套套装， 你咪一样系咁吃。 抵死！ 毛剑偷撞， 毛剑 系啦，毛剑偷撞， 偷撞 门 key 偷撞，同埋 毛 剑偷撞。好啦，第三个咧，头先我都记得，我哋喺今日嘅节目咧，开头嘅时候都有讲过嘅。你唔好以为买呢啲咁嘅嘢就好好玩啊！ 哦、 好似你咁讲嘅就系话 啲 嗰啲 内衣裤， 系啊，又或者系嗰啲懒系都好事噶啦，系啦，冇错，嗰啲玩具，啲无聊玩具， 无聊。 原来有好多人都中意送嘅，但系收咗我就真 系 好嬲嘅，冇错。咁 啊， 就系头先我。讲紧嘅就系玩具啦，文具我哋又讲咗咯，咁玩具又点发音啊？ 阿马同学你啊， 玩 key 啱啦，玩 key 系啊，玩具，而撩系啦，咁啊玩 key， 咁我就唔讲无聊啦，好冇？系啦，玩 key 咁就系文具套装啦。 毛巾套装啦，同埋玩具嘅。 有啲咧罩眼咧，你觉得好得意啊？咩啲杯咧冲热水又变咗裸女嗰啲 嘛？ 但你送俾人哋咧，送俾人哋，人哋真系可能会第一佢唔好意思用啊。 系啊， 屋企有大人细路仔，点好意思用？ 咪摆喺公司 就唔好立乱买， 摆喺公司咯。你有冇见过？我試過有一次，我就係有一次嗰啲咁嘅交換禮物嘅話咧，有三個同一樣嘅裸女， 哇！都 係 呢啲咁，即係沖熱水就變 咗 唔著衫啦， 就 唔好立亂送呢啲。 Pantry 都冇人用，因為有時有客嚟噶嘛， 好尷尬。 哇！ 你 冇可能攞俾佢，係啊， 淨係凍飲啊！哎呀，陳生。冇熱飲喎， 係啊， 死都冇乜熱飲佢啦。 係啊，或者攞啲紙包住個杯咯。 唔好買呢啲嘢嚇， 千祈唔 好。 好 啦，另外第四個嘅就係紙巾套啦。 嗯， 唉，最憎。 你有冇收過？ 同埋紙巾套好 cheap 嘅啫，而家啲 係啊，好平嘅啫。係啦，咁啊點講啊？ 紙巾套， 租件套， 租 係啦，租件套。 嗯， 係啦，得唔得？ 件 係啦， 套 紙巾。誒唔係，我對唔住，紙巾套。 紙 系啦，紙巾套唔係做件，紙巾套， 紙巾套 系啦，就係紙巾套啦。好啦，跟住另外有一個就係最憎嘅係前鈎， 前鈎， 前鈎應該好少人送啦，係嘛？ 有噶，都仲有噶，當係一個擺設咯。前鈎， 前鈎， 系啦，前鈎，紙巾套，前鈎， 前鈎。 好啦，跟住呢一個我又唔覺得好服嘅，正如頭先你所講啦，如果係嘅話，即係有嗰啲閒錢嘅，咁你咪去買啲零食。 哦，零食 系啦，零食。 零食 系啦，就系零食啦。有啲人咧就唔中意喺交换礼物嘅时候收到嘅。另外仲有呢一个啦，呢一个我就觉得可大可小。睇下若果佢中意嗰个公仔，你咁啱送啱俾我，我又觉得 OK 嘅。佢哋唔中意嘅就系 毛公仔， 冇错， 毛 公 仔 OK， 毛公仔，毛公 仔。 好啦，另外呢一个我谂都好耐冇人送啦，但系有一段时间嘅话咧，都有时间唔中会中伏收到嘅就系音乐盒啦。 哇，呢个 真 系 好少人送啦，而家。 但系我觉得真系 OK 嘅，其实有时唔太差。盐恶盒， 盐 恶， 盐恶盒得唔得？好啦，另外呢一个咧，头先你哋都有讲到嘅，就系我哋嘅最服圣诞礼物嘅第二位同埋第一位，包括有 水 杯同埋相架，冇错， 水 杯， 水杯 系啦，水杯同埋相架， 相架 系啦，水杯同埋相架得唔得？好，我哋重复一次文具套装， 文 具 套装，文 具套装， 玩具。紙巾套、 紙巾套、 前 鈎、 零食、 連 線、 毛公仔、 毛公仔、 鹽鶴蝦、 鹽鶴蝦、 碎貝同埋上家。 上家， 一陣間翻嚟，我哋會有聖誕節嘅特技測驗 ，Sudden Examination Special。 你暗裏若熱風，我化做一線光，讓你心安如。神情开朗，温暖的眼光，让我像置身乌托邦，爱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然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Wherever you are， 伤感抛开，对你拥护的爱，一世都未改。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好 啦， 天气测验，当当当， 天气测验，我系。 爸比哥嘛，你今日好似未食饭。 爸比哥， 系啊， 爸比哥， 爸比哥系咪？好啦，嚟啦噃，第一题，纸笔墨砚系古时爸比哥。 门 key 套装， 好嘢！就系以前咧，可以归纳为乜嘢咧？就系我哋嘅文具套装啊吓，乜嘢又称为扑门啊？爸比哥， 前硬， 好好啊发音。第三题，八音盒其实爸比哥。 盐鹅盒， 哇，好劲啊！第四题，零嘴 嘅 意思，当 零嘴 嘅意思叫做乜嘢啊？有个零嘅零咩啊？ 知道知道，就系叫做呢一个嘅零舌， 系啦，冇错。第五题，动画《胡迪帮》当年爸 B 个五 玩 具，好错冇错啦，佢哋系玩具嚟噶吓。上个星期家居名介绍， 爸 B 个爸 B 个。 毛健套 装，好嘢喎！ 好犀利啊！ 佢介绍咗乜嘢小张，即系表示非常有兴趣咧，就系毛巾嘅。好啦， FIFA 足球 赛。 把边个？五、四、三。 碎杯。 点解你会估到嘅？ 个杯啊嘛，大力神杯啊嘛。 我如果系冠军， 我今日要杀个 嘢咧， 片甲不漏。 第八题有秘密嘅人物，马边个？ 茅公寨。 第九题 ，T 恤 马边个？ 马边个？ 自己头。 自建偷 家上家， 我俾埋分你，你都系输。 你系犀利嘅今日， 系啦、啊，今日咧你真系真系杀咗片甲不留啊！ 杀个片甲不留啊！ 比二系大胜嘅好嘢 嚟 噶， 犀利犀利犀利啊！ 劲啊！ 用客家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 多差太迟， 多差太迟噶。 好，好啦，十二点半翻嚟，我哋今日嘅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侦破两宗利用远洋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贵价食材、餐酒、电子产品、受管制濒危物种，以及超过七万张黑胶唱片，估计市值大约两亿，拘捕五个怀疑涉案男子。海关话，检获的走私货品目的地是上海，以电子产品和贵价海味为主，估计内地有庞大需求。海关又话，疫情关系，走私分子不断转变走私手法，今次行动相信已经成功瓦解一个走私集团。破产管理处处长麦锦罗对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正是按卫生处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进行隔离。破产管理处发言人话，麦锦罗最后翻工是昨日，翻工的时候有戴口罩和遵守有关防疫措施，最近没有外游记录。处方会为相关办公室彻底清洁和消毒，并会继续严格执行各项防疫措施。2020年7月1日港岛示威冲突之中，一个警员在黄隐书院对开被人用短刀刺伤，涉案凶徒当晚在即将起飞的航班上被捕，他的26岁女朋友协助他逃避追捕亦都被控。女被告否认一项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罪，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成，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监一年。被告的男友早前承认暴动和有意图伤人两罪，已经被判囚五年。政府建议填海兴建的交椅洲人工岛会由三个岛聚组成，比早前建议多一个岛，建造成本最新估算增加到5800亿，土地收益就下调到大约7500亿。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认为是正常调整。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预计最快三年之后开展填海工程，到时无论是物料定是工程费用都可能有变动，收益都会相应增加。又强调当局现在只是作情景预测估算，当正式完成研究之后会有较准确的数字，期间亦都要小心控制成本。至於是否忽略屯門居民的需要，劉國芬說，中部水域人工島只是整個明日大嶼計劃的其中一部分，日後亦都會有屯門西發展和龍鼓灘填海項目，到時都可以研究屯門一帶的鐵路發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后期和圣诞节期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3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12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38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8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24，升3仙；腾讯控股310.8，升4；阿里巴巴84.6，升5.5；恒生中国企业65.5，升1.2；美团173.6，跌9；友邦保险84.05，跌6；新东方在线49.7，升2.3；中国平安49.7，升6；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2.14，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3.95，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32.16，瑞士法郎0.929，加元1.362，人民币6.97，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6,386点，跌181点。港金报16,87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52美元，卖出1,81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陪你过冬至， 斌臣，冬至整碗咩汤俾屋企人最好呢？ 波成，梗系面子汤啦， 因为可以排毒减肥嗰啲。 错啦，系因为未带到屋企人去日本旅行，饮住面子汤顶住先啦。 哇，咁听住日文歌饮咪仲正？ 一点一滴凝聚爱，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冬至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一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咧，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晏昼1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平安夜，成仙夜，晚暗中光华射。咦，落雪，白色圣诞，哎呀，好靓，好浪漫啊！啊，原来咪落雨，落雨。 哇！翻咩事啊？ 哎呀，唔制啊！落雨啊！你帮手收衫啊！ 哦，得！唉，成12月仲落雨，咩世界啊？ 炳哥啊，哎、你帮我收咗港郎衫先讲，你快啲，你急死人啊！ 得！揸嚟借咩？收衫。 呀、哎，唔制啊，唔系呢一浪啊， 唔系呢浪， 系美房包租婆噶。 啊，系喎，我认得啊，呢啲花唔系你嘅，我晾翻出去先。 哎呀，你收咗，你就收翻入嚟啦。 喂，咁即系晾翻出去定收入嚟啊？ 点啊？哎呀， 做咩鬼啫你？ 哎，我你搞到我好乱啊！ 哎呀，你跌咗啲嘢落去啊！ 吓、 啊？你执乜鬼？你帮我收。 我落去执啦。 哎呀，最开边嗰一浪，你快啲啦！好大雨啊，你抌湿晒我啲羊毛底衫啊，咁样冇得着啦，冻死我啊！快啲啦！ 喂，收紧啦，收紧啦！啊，弊，又好似有啲嘢跌咗落街啊！ 哎呀，你好衰噶，跌咗乜嘢啊？ 门铃声，连连 嚟啦嚟啦！ 咩事啊？哇，第三人，请问你揾边位呢？ 揾你个死人头，边个咁衰，掉啲臭嘅黄黄啲嘅烂底衫落嚟，笠正我个头，你仲叫我底衫人？你而家咪想死？ 哦，我认得个乜头啊，系我件羊毛底衫嚟噶，咩黄冚冚啫？ 啊，底衫人原来系包租噶， 耶，好衰噶你，整污糟晒啦，我唔理啊，帮我洗翻啊！ 门铃声又响起，连连 有边个啊？等我去开门。哇，呢、這个劲啊！内夫人啊，请问你找哪位啊？ 我是包租婆啊，快啲俾我入嚟先啦，我就嚟俾条底底焗先啊！ 耶，我婆大雨啫，揸车啊嘛，做乜底底笠住个头啊？挡雨啊？ 你仲好讲啊？唔知边个衰人啊，乱咁掉垃圾落街，帮手扯佢出嚟啦！嗰条死人橡筋啊，鬼死咁紧，箍死我啦！ 得得，冇喐，搞掂。 唔制呀，点解呀，又有鸡啼声㗎，人哋最驚鸡㗎啦。 係喎，真係有鸡啼声喎，喺边度发出嚟呢？哦，包租婆，你个袋 边有啫？哎呀，老公啊，跟我入房先啦。 入房？入房整咩啊？我想同花姐倾下偈喎。 系啊，我都想咧，包租公帮我睇下奖啊，因为咧，人哋最近识咗个男朋友啊。 真系得嚟，举只手过嚟。 你啲作死啊你！ 即系 你个头啊，跟我入房。衰人啊！ 咩事系都入房啫？ 你劏埋到房门先啦，有啲嘢俾你睇啊！ 哎哇！乜原来你真系收埋只鸡噶？搞咩啊？ 哎呀，今晚啊平安夜啊嘛，我啊想学嗰啲洋人咁样食火鸡庆祝啊！咩 Christmas 啊！ 哎呀，老婆人系食火鸡啊嘛，有个火字，呢啲鸡嚟嘅啫嘛，你使乜咁神秘啫？你俾佢知都冇所谓啦。 哎呀，乜得你咁蠢嘅啫？出边落咁大雨，今晚嗰个咸饼同嗰个花姐啊，肯定冇地方去啦。佢哋啊实黐我哋餐噶、哦，我唔想佢哋呀，佢哋呀，两个月冇交租啦。 阿老婆，你唔俾咸饼食咪唔好俾咯。但系你睇下花家姐咁可怜，36、24、36，佢着啲衫咁薄系嘛，好冻噶，一个人无依无靠，你俾佢食两嚿咁多啦，补下身啦。 你就唔识旨意呀、啊哎、你个衰佬呀、啊哎、我啲鸡仲要俾佢食，佢呀好似生只猫入眼咁呀，你咪试试教教阵啊，我杀人都迟呀。 喂不过而家晏昼四点几，唔使咁快将佢正法系嘛，同埋我唔识汤㗎喎。 我都唔识汤 㗎。吓、啊、你唔识汤你买返嚟。 我唔敢汤。 咁你唔叫我个鸡佬帮你汤埋，人哋包埋㗎嘛。 哎呀你唔知啦，嗰隻鸡呀係因为有急症呀，佢就嚟要去㗎啦，所以个鸡佬先至平俾我咋。 唔系嗰啲咩 COVID-19 系嘛。 我唔知道，可能都 20 㗎啦。 咁不如放入厨房先啦，收埋先啦，间房咁细。 哎呀作死你咩，你讲极都唔明㗎啫，阵间呀俾佢哋发现啦，又要请佢哋食，我唔肯过嚟呀、啊！哎呀，我见你最近乖啊嘛，嗱、我今晚咧买咗支孖精， 孖精、啊， 我哋今晚嗒翻杯， 嗒孖精， 唔好讲咁多啦，今晚要打通宵牌、啊， 打通宵牌，我哋两个打通宵牌， 好眼瞓啊， 咁犀利， 瞓、哎、醒就晓打噶啦，嚟、哦、啊，俾我上床瞓阵先啦， 好啦好啦，咁你又瞓，我又瞓，我又瞓半条睡裤先，喂。有冇咁快啊？咁快有鼻鼾声？喂，咁我而家做咩好呢？又唔可以踢孖精，唉，数下手指咯。边个涉涉声啊？喂，花姐，你做咩夹个头入嚟啊？我老婆啱瞓着咋？ 呀，你又话咧帮人哋睇我只掌仔颈？ 睇你只掌仔，掌仔系咪即系手掌噶？系咪第二样嘢？系咪秘密嘅密码？ 点啊？你知噶？ 吓，掌仔系咪第二度啊？ 唔系啊，掌仔。 未得住，未得住，未得住。 做咩啫？ 我老婆未瞓冧啊！ 一阵间整醒佢，我死俾你睇啊！ 唔制啊，我要 啊！要啊！哇哇！你我最惊人同我讲啲说话，我要啊咁样，你一要我就心就痕嘅啦。我知你等得心急，不如咁样，我拉开少少。 好啊！ 我唔系我拉开自己，我拉到门系啦。你怼怼怼怼怼啲手入嚟，好 啊！哎呀，拉开少少啦， 拉开少少。唔得啊！ 夹住个手仔咯、 啊！哇，你只手咁肥大嘅，条罅开到咁都塞唔到入嚟。佢瞓咗喺门口啊！嗱，我拉开再少少，你伸入嚟啦。 伸咗啦！ 哇，真系挖过呢、這个。 嗯。 哇。 咩啫？ 吓、啊，挖过啲丝啊！唔系死丝个丝啊，丝绸嘅 丝啊， 挖过丝绸嗰啲丝啊。 哦、哎呀！ 大家利是咁滑嘅，你用咩？查查查噶，用花生油查噶，冲凉 系啦，我用啲咩力 X 咁样拣噶嘛。 哦， 喂呀，其实啦，包租婆咧嗰嚿 cash 咧咪啦，咁 个番碱啦嘛， 系啊，咁其实咧， 你估惑啊， 即系切少少咁样用嚟用噶嘛， 你估惑啊，用人啲番碱 吓，香唔香啫？ 好香啊，直情系一阵鸡味啊， 系吗？ 系啊， 我都想咧入你房， 入我房。 等你咧，帮我睇清楚嗰条姻缘线啊嘛， 事业线 好似好蒙咁样， 事业线定姻缘 线 啊？ 事业线，你俾我入咗嚟先睇到噶。 喂，等，入嚟等。哎，佢分冧啦，我拱开佢先吓。 哎呀，好鬼重，开佢啦！ 唔好咁大，唔好大，一二三，用力。 哇 哇，咁大声嘅。 要咩嚟噶？ 唔惊，佢收埋咗只嗰啲走地鸡，今晚平安夜话要食鸡喎，我剩鸡鸡咧，一阵间我切剩啲俾你食，俾你食 吓。我好惊啊！你攞走佢啦，唔系我出去噶啦，我叫啊嘛。 喂，唔好嘈醒我老婆。不如咁啦，我放喺走廊得啦，放只鸡走廊。 你真系听话， 梗系啦， 已经锡晒你啊。嗯，快啲帮我睇下嗰条，你想睇咩？ 睇咩啊？ 你想睇姻缘线？ 先睇姻缘线。喂，但系咁样啊，花姐，呢度咧黑到冇人有，我都睇唔到，咩线都睇唔到，不如咁啦，你入咗嚟先啦。 你个房咁窄，冇位啊！ 又唔紧要，你坐住喺我老婆嘅肚度先啊。 真系， 佢瞓著咧就好似死猪咁咧，踢都唔喐，行路都唔醒嘅。你坐上嚟，坐上嚟。 好，哇，佢嗰啲鼻鼾声咁嘈啊，好烦啊！哎呀，好烦啊！我唔制，我头都痛。 得唔紧要？唔紧要，嚟我除咗拖鞋塞落佢口度。 O K， 得唔得噶？ 一只唔得。塞多一隻吓，得噶得噶， 你塞埋我隻物啦。 好啊好啊，仲有冇嘢摆埋落去啊？ 都有嘅，我只 慢慢搵，我哋试下，我试下。 仆街冇钱买面包， 咦？点解会有只鸡喺走廊度嘅？啊，我知啦，可怜的小鸡，你一定系玩麻鹰捉鸡仔嘅时候走失咗，真系可怜。迷路的小鸡，你叫咩名啊？你住边啊？我带你翻屋企啊！点啊？你应下我啦！你唔好做一只倔强的可怜迷路鸡啊！系都唔应，好有性格。喂，各位街坊，有冇人唔见咗只鸡啊？嗱，数三声，一二二个半三，哦，冇人应，我要咬你啦！迷路鸡，今晚平安夜啊，整只白斩鸡庆祝个圣诞先。咦，八姐，你有口福啦！包租公，你个衰人成日挂住鬼魂，唔好怪我食你只鸡啊！咦，弊迷路鸡，你咩事啊？你冇吓我啊！烟油头罩住，我最多送你一程噶啦！哎呀，包租公，点翻只鸡你？ 啊，撞鬼啦！ 做咩？ 揾你啊！ 只鸡入嚟揾我，咁有灵性识揾我，发达啦！ 咩啊？做咩？你做乜嘢啊？身体对翼，瘫咗喺地下度，佢喐都唔喐噶， 唔系啩？鸡哥你冇事啊嘛？喂，你唔好合埋对眼啦，冇分住，顶住，冇啊！ 点算咋？ 咁快啲救翻醒佢啦！唔系一阵间我老婆咧，以为我整死佢，佢实嘈我噶。 系啊，你噏乜嘢啊？我都冇掂过你只鸡，你话我整死你只鸡，你 我冇话你，嗱，有事慢慢讲。你喊到咁样嘅，喊我心都乱埋，真系。 讲 啊！你 冇 啦，有咩 事啊？头圈把弊。阿花姐，你咩事坐住我咁样啊？ 我 你衰人，你对人做过咩嚟啊？ 唔系冇嘢。嗱咁样，因为我哋只鸡咧有啲突然间发生嘅毛病咧，就嚟唔得啦。我叫花姐入嚟帮手，人工呼吸吹个鸡口，睇下救唔救得翻，就 系 咁啫。 系啊系啊，我都有份救噶。嗱，包租婆，你唔好误会佢哋啊。包咗咁好， 系啊系啊，咸饼有份救嘅。今晚平安夜，我哋谂住劏只鸡，俾个 surprise 你哋，一齐嗲翻杯饮花精啊嘛，系嘛、 啊？ 学佢哋嗰啲咩外国人咁庆祝圣诞，个个见者有份啊！ 哎呀，好啊，包租婆，你千祈唔好误会啊！ 咁多嘢讲，咁而家只鸡点得噶？ 等阵等阵，佢未断气啊， 未死， 扶佢上床先， 扶佢 上我张床度先啦、 啊。梗系啦，食死鸡唔好噶，我哋点都要救翻醒佢，再劏佢。 哎呀，咁咪会太过多此一举啊！不如就咁等佢寿终正寝咪仲方便。 系咯，阿咸饼啊，横掂都冇人夠胆劏鸡，不如有脚挨唔住，两脚一伸咪食得咯，系咪啊？ 咪同，大家睇下佢个胸， 睇边个个胸啊？ 鸡胸， 我点知你突然间话睇下佢个胸，我点知你讲边个？ 鸡 哦， 喐噶，即系话佢仲有呼吸啊，未死啊！不如快啲救翻醒佢嚟。 哎，得，我细个做个 boy scout， 我识人工呼吸，等我嚟吹。吹吹， 努力加油，加油加油啊！ 哎呀，好咯好咯，佢醒翻冇事咯，一家团聚咯。 佢一只啫，点一家团聚咧？边个系佢阿爸阿妈咧？ 我 系 我哋啊嘛， 我系佢一家人咩？咁就汤鸡还神啦，咸饼嚟攞去汤咗佢。 吓，汤白鹤，汤死牛我就识啫。汤鸡我真系未学过，我落唔到手啊！ 其实咧，我系千金小姐嚟噶，我十指不掂阳春水，我唔汤噶我。 哎呀，老公，你见我揸只鸡都冇力，你叫我点汤得噶？ 咁你哋今晚仲想唔想食先得噶？ 想。 咁啊，照惯例抽签，各安天命嚟，老婆你抽先。 哎真啊，人哋想抽先啊！ 唔得啊，我先啊，我抽啊，俾你噶花。 耶、yeah, ，人哋好惊啊，到底系咩嚟噶？ 攞嚟睇下，睇睇睇。咦，短过我，冇事。 好嘢，唔使我抽。 哎，边个话俾你噶？头先我知我嘅，而家我帮阿花抽。 有冇搞错？ 长嘅，长嘅，长嘅，长嘅，长嘅。 冇错，冇错，系长过我。 长啊！ 唔使啊！ 今次规矩系。长过我唔使， 吓死人咯、啊！ 包租公，话时话，而家到我啦吓，唔该你讲定先，到底长过你要汤定短过你要汤？ 咸饼 系 你听住，你长又要汤，短又要汤，有又要汤，冇又要汤，我讲晒， 好公道啊！ 老天爷啊，鸡哥，我一生人虽然冇乜做过好事。但你总算冇做过伤天害理嘅事，我唔想我呢一对善良的手沾上鸡血。不过老天，如果你真系要我执行任务，我一定要竭尽所能。我抽， 啊、你真系废话多到不得了。攞嚟口嚟见我十八寸，我都冇十八寸嘅丑，你咁长都抽到，一于你拖啦。 好嘢，好嘢，小心啊，炳哥。 鸡哥，对唔住，你跟我嚟啦，行啦，唔好拧转头啊。 冇错， 鸡哥。行啦，谂乜嘢啊？喂，包租公佢唔行唔关我事啊！嗱， 等我嚟，唔行啊！嗱，攞实。 哎呀，鸡哥一路好走啦。 鸡哥，我踩啊！个各位，我解决咗鸡哥啦。 点样解决啊？ 哇，头先形势好紧张同埋危险，我同佢埋身肉搏，大约百几招，鸡哥开始招架唔住啦，并且处于下风。 哇，好紧张啊！跟住点啊？ 就喺呢个时候，窗边突然间有个黑影，唰！闪过，将阿鸡哥救走， 即系点啊？ 阿鸡哥喺个厨房个窗口跳咗落街， 你冇嘢嘛？你就咁俾佢走，今日咪冇鸡食咯，唔制啊！ 我又叫佢唔好走噶，我话你唔好跳啊，有事慢慢商量啊。不过佢冇理我，就咁跳落去，咚！然后鸡未消失，当时好大雨，佢成为一只落汤鸡， 太过分啦！我唔理啊，你死唔见咗我只鸡，我要你赔，快啲赔啊！ 年年门铃响。 佢自己走就唔关事啊！有人去开门先， 咩事啊？ 做乜嘢啊？ 哦，我系鸡佬，你哋走嗰只鸡，帮你劏埋，俾翻你哋啊！ 好嘢，平安夜就知道有鸡食啦！ 圣诞快乐！ 上述剧本由马小强编剧，闹就闹佢啦。 细个和老师开始哼一哼圣诗， 圣诞也从那天就此多一点意思。 一点钟啊！今日嘅片段人家，希望带啲圣诞分俾大家啦，开开心心笑几句啫吓。希望咧圣诞节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同埋咧同自己喜欢嘅朋友、屋企人咧共度圣诞节。 未过圣诞之前嘅话咧，头先啊 ，Carmen 啊，包租婆提醒我哋嘅，听日就系做冬嘅大日子， 冇错，冬大过年啦， 冇错， 康鸡， 康鸡散啊， 开开心心， 煲汤。 听日十点，风骚爆人约定你。记住听啦，今日美联康卡，就要同你讲声 Sayonara Sayonara， 阿里加多，我哋麦卡， 耶，哎呀，听日再见啦， 拜拜。